早晨啊，朝早6:09，1月23日咁啊，今日系1月23日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农历12月13日嘅一日嚟嘅，咁啊今日咧发现咧天气咧都比较上系寒冷啊，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咧强烈季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咁啊朝早起身咧，可能大家都需要多啲嘅意志啊，多啲嘅力量先至得啦吓，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就会觉得啊今日嘅天气咧阻碍到你咧就系上班嘅节奏，咁就唔好啦吓。直播室入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啦，咁啊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而喺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嘅频道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香港电台普同埋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啊吓，联播时段嚟嘅，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咧都。天气就唔好吹亲啦，唔好冷亲啦，因为咧见到呢啲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啦，即系代表啲冷风咧就除咗系会系冻之外咧，仲有机会会吹亲你嘅。咁希望大家着多件衫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梦想入边咧，我哋都有好多嘅事情，可能 tick 下 tick 下咁样 tick 下 tick 下，即系喺社交平台，大家都会见到好多咧，就系话喺2023年有啲咩事情系做咗嘅，有啲咩想做嘅咁样。喺个想做嘅 list 入边咧，你到底tick 咗几多咧？咁样，又或者几多都仲喺呢个发梦当中咧？先有冇睇睇发梦嘅力量？发梦可以令到我哋有更加大嘅创造力，更加大嘅动力。而梦想永远都系值得我哋去到追寻嘅话咧，亦都系有好似我哋喺个追寻梦想嘅过程入边，系我哋生命入边其中一个最丰盛嘅时刻。因为我哋会结交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得到好多唔同新嘅力量。所以就算朝头早你系继续追寻自己嘅梦想都好，定还是自己发紧梦都好啦，唔紧要噶，可以咧就俾自己休息，然后先至再继续努力去做好今天嘅事情。所以咧，揾咗一首嘅歌曲，虽然叫《梦中人》，但系仍然有啲动力，有啲节奏，可以帮大家喺早上嘅时候摁住个 beat， 慢慢起身。归王菲。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每日一个小目标，一起将自己做得更好， 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之余，仲能够提高生活的幸福感。 一年365日，每天不同任务。 晨光第一线，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主持， 听众 一起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6:15嘅早上啦，继续咧都有我哋嘅晨光 Coffee Time 啦。咁啊，出边系7度嘅啫，咁啊都系冻噶啦吓。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咧喺朝早嘅生效紧嘅。咁啊，天气方面咧，天气严寒，天文台都用呢个字，天气严寒，密云咁啊有几阵雨，系翻嚟嘅时间咧都系湿湿地嘅吓。咁啊，出边落住微雨。咁啊，而家天文台就话有几阵雨啦。初时市区气温徘徊喺6度左右，新界再低到2-3度，高地有可能结冰。咁下午最高嘅气温大概咧系9度，吹清劲嘅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四早上仍然寒冷。咁啊，本周后期早晚天气仍然相当清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7度，相对湿度84%。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噶。好啦，咁啊揭揭报纸咯，咁啊见到啲咩咧？咁啊话到喺上个星期六嘅时间20号啦。原来在警方方面亦都推出了一个全新的999紧急手机应用程式，叫 HKSOS。大家，我想我自己的手机上面亦都在昨天的时间收到警方的这个 SMS。肯定是真的，咁都唔会有又冇啲咩特别嘅连结啊，都系介绍佢有个全程守护你咁样。你知啦，而家假冒嗰啲咧，第一件事咧就望一望真定假先。哦，呢个系警方嘅，咁啊可以安心继续望落去啦。咁啊话到啦，呢、这、一个 HKSOS 至今下载量已经超过咧就系18,000次啦。咁啊较正式推出之前咧，咁啊增加咧就系接近4倍。咁啊并且喺一啲嘅平台上边啦，今日下载榜啊吓。連續咧有幾日，哦，原來又保持住第一位嘅喎。咁啊，呢個 HKSOS 咧能夠咧就係緊密咁樣連結住市民，咁啊佢哋一個叫做緊急聯絡人，以及咧就999報案中心。而且咧，不論手機嘅信號強弱，HKSOS 可以利用啊Signal Rider 啦，咁啊專利嘅技術，咁啊容許搜救人員遠距離咧就準確偵測咧求助人嘅手機位置嘅，咁啊真係好啦。即係代表咧，如果我哋去嗰啲户外地方啊，稍一不慎咁樣即係跣親咁，又發覺冇乜信號，只要你下載咗呢一個程式嘅話咧，咁啊可以更加有效咁樣去追蹤到你實時嘅位置。多个户外活动专家分享咧，喺户外做运动嘅时间咧，就遇到挑战啦。咁啊，仲有咧就 HKSOS 有助咧就保障即系使用者嘅安全嘅。咁有专家就话到啦，譬如滑翔伞咁样，有阵时都会受到天气影响，可能需要紧急降落。咁啊，有机会降落嘅地方嘅信号咧，亦都系颇差嘅。咁可以令到呢个 HKSOS 咧，咁能够对外联络。咁啊，所以咧。唔同嘅總會啊，咁啊，無論係風帆啊嗰啲各樣嘢，都話到佢相當之唔錯。咁佢有六大功能嘅，包括咧就係一鍵直達999報案中心啦。咁啊，等佢哋可以準確咧就掌握求助人嘅地理位置，同埋提供協助，亦都可以設定一個緊急嘅聯絡人嘅。咁啊，等需要幫忙嘅時間就知道揾邊個啦。咁而且咧喺冇網絡下發出啊獨特嘅求救信號嘅，可以嚇啊專利嘅技術頭先提及過啦，咁啊更加可以有利於咧偵測到你嘅位置。佢哋都會按咧就使用者係咪符合行程嘅預定時間提示啦，咁啊需要時間咧就會幫你緊急呢個聯絡。咁呢個 setting 上面咧要好好地處理，如果唔係下下都聯幫你聯絡噶嚇。好啦，評估咧咁啊會係咪需要作出搜救嘅一個程式，亦都會喺入面嘅。咁所以會針對一啲叫做熱愛上山下海户外嘅朋友嘅設計。咁所以咧，我呢啲咁中意喺山上面活動嘅朋友咧，咁啊冇乜嘢嘅，梗係即刻下載翻啦。 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清醒了我，情和义令我不识破，是复杂是生命的幻觉。结果望着我烟熏的眼光，疲倦透露着繁忙，曾经深深的爱火，笑不死我便庆贺，道理不想想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皮窝，剩低一首情歌，全色多坎坷，说好之情如今孤独过，追不回盼望，绝望里更绝望，在那彼岸，你共我没有希望，是一半远方，匆匆消失的过往，曾经我手写我歌，两心不再是拍和，命里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不奢求渴望，别让我太绝望，相拥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道理都懂，道理个个都懂的，但做不做，做不做到，才是技巧的所在。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我望出边咧，天气都仲系寒冷啊！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都系七度嘅啫。所以朝头早咧，要俾啲心机，用多啲力量去起身啦。好啦，希望听住晨光第一线咧，都有个太阳啊！我哋晨光咁排头有个太阳喺度嘅，咁啊，所以希望都可以俾到啲温暖大家。咁如果你话我仲有喺个房入边都有温暖，就系、是、我个 heater 暖炉、哦，暖炉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噶吓。不过第一先要咧就系远离诶啲杂物啊，即系随时烧着噶。如果唔系，真系安全第一啊，知唔知啊？好啦，咁你放暖炉会放喺边一个嘅位置呢？可能你会中意放喺我自己嘅脚边。喺天气寒冷嘅时候，暖炉咧大家都会用嘅。正确嘅位置，如果喺屋企嘅话咧，原来系放喺窗口侧边。我谂咧，放喺窗口侧边，然后向室内入边吹，真系唔系个个咁样挤。个原因喺边度咧？因为如果你将个暖炉放喺屋企嘅正中间啦，暖炉释放嘅热力咧就会混合外面嘅一啲嘅冷空气，就算你话我闩晒窗，都会渗入嚟啊！即系嗰啲寒气会渗入嚟，咁所以咧就会大大降低咗呢个保温嘅效果啊！随时咧就会越嚟越冻嘅。嗱，如果将暖炉搬到窗口附近、窗口前边咁样放低，暖炉释放嘅热力咧就会阻隔咗外来嘅空气，即系好似咧帮你个窗、帮你个门口咧嗰啲玻璃门咧冚咗一层羽绒咁嘅感觉。好啦。 既然咧阻挡咗呢一个冷空气嘅入侵嘅话啦，咁佢再吹啲暖风入嚟嘅时候，就会显得更加和暖啦。呢个咧就系一个小小嘅技巧。咁好啦，如果你话谂住朝头早冲个暖水凉嘅，冲个暖水凉咧，咁其实都有啲技巧嘅。啊，冬天冲暖水凉好容易因为身体突然之间起咗温度嘅变化，令到你适应唔到噶，随时引发心脏病噶。所以我哋应该咧就由远离心脏比较远嘅地方，例如脚啦、手啦，开始慢慢冲冲冲冲冲，慢慢暖下手、暖下脚，跟住先至咧去到冲埋个身体嘅。原来咁样冲凉嘅方法啊，都可以喺冬天嘅时候咧，令到我哋嘅身体血液行得好啲之余咧，仲可以保障到我哋心脏嘅健康嘅。所以呢两个嘅小技巧，希望大家咧可以袋定袋喺呢啲严寒嘅天气上边咧攞翻出嚟用，可以令自己暖啲同健康啲啦。 世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着了你虔诚加速扑救，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无论你显出哪相，我仍有。要飞， 十里廿里万里我都怕死， 掠过暴雨变沙漠传奇。Oh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 唱起 他跟你亲吻甜蜜， 追飞， 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咒， 明白我知不会罢手。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传说中的魔戒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来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早晨，一首嘅歌曲系《魔戰》。如果《魔戰》下一首歌系《神灯》，仲可以帮我许三个愿望嘅话咧，咁就好啦。第一个愿望梗系希望天气唔好咁冻，唔好冻亲大家啦吓。第二、第三个都留翻俾你啦。好啦，呢、這个时间听听新闻解报先，转头翻嚟继续《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同埋广阔云雨带影响，本港清晨天气严寒，市区气温下降至六度左右，其中打鼓岭同荃湾河观只有四度，大帽山更加录得零下2.2度。天文台话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且可能会结冰，提醒市民、驾驶人士同踩单车嘅人需要提防路滑带嚟嘅危险。而由於有雨，加上風寒效應顯著，身體感覺的溫度會較實際氣溫低，呼籲市民要注意保暖，多穿著御寒衣物，並且關顧長者和慢性病患者。消防處呼籲市民在嚴寒天氣之下進行戶外活動前，應該審慎評估自身能力，切勿冒然登山。運輸署在凌晨宣布，因為寒冷天氣，大帽山道来回方向全线现时已经封闭。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 7.1 级地震，克孜勒苏州有房屋在地震之中倒冧，居民受伤，一名被压在房屋内的儿童获救。地震发生在凌晨2:09，震源深度22公里，新疆多地震感强烈。之后，镇江附近地区发生多次余震，最强一次达到5.3级。地震发生之后，新疆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封锁受地震影响的路段，紧急叫停相关旅客列车，并且对铁路设施进行全面检查。至今共有27班列车受地震影响。另外，镇江所在的乌什县一度停电。经电力公司排查之后，各乡镇已经基本恢复供电，而克孜勒苏州阿合奇县亦都全县停电，超过30000个用户受影响。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发生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已经率领工作组抵达当地查看灾情，并且到医院和疏散安置点探望伤者和灾民。张国清晚上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抢险救援工作。他说云南省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总理李强的要求，坚持将救人放在第一位，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张国清强调，灾害现场地形复杂，施救空间有限，周围山体仍然存在坍塌风险，要充分发挥专业救援装备和先进监测设备作用，保障救援安全，全力加快搜救进度。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表示，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城市遭到美国和英国联军空袭。美国官员亦都证实，美英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新一轮打击。美国和英国早前亦都多次袭击胡塞武装目标，以阻止这个获伊朗支持的组织袭击驶经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严寒，密云有几阵雨，初时市区气温徘徊在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高地有可能结冰。下午最高气温大约9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早上仍然寒冷，本周后期早晚天气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7度，相对湿度87%，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第五台的暖流将会直达大西北，将快乐、关怀和祝福透过表演加游戏连随礼物一次过送晒俾到时嚟支持我哋嘅五台之友。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间谍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早晨啊，各位，神光百科今日睇啲乜嘢好呢？今日同大家睇下铅笔，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啊？点解铅笔会有各种唔同类型嘅呢？如果你有细心留意嘅话咧，铅笔多数咧都系六角形嘅。咁系几时出现嘅呢？嗱，原来早期嘅时候，铅笔咧系切成圆形嘅。咁而六角形嘅铅笔多数都系咧，比我哋揸得方便啲、舒服啲，所以喺1851年嘅时候，有由现代铅笔之父之称嘅德国人所发明出嚟嘅。咁而六角形嘅铅笔咧，系喺铅笔即系本身圆形嘅铅笔发明后嘅两个世纪先出现嘅噃。其实咧，将铅笔切成多边形咧，系可以防止啲铅笔放喺台上面嘅时候点啊，碌下碌下碌下碌走咗。而且当我哋去书写嘅时候咧，我哋人类揸住个支笔，多数都会用到拇指、食指同埋中指三点嚟到去支撑个铅笔嘅。咁所以咧，必须系三倍嘅倍数，即系个接触面啊。接触面必须是三的倍数，才可以令到我们很舒服地去掌握得到，握得实支铅笔，而且用的力度也会小一点。而除此之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去刨铅笔的时候，会有很多笔碎的嘛。原来在生产这些铅笔上面的木屑、啊、原来用六角形呢是比用圆形的少很多的，所以变相其实都是环保一点。所以经过了150年以上的今天，我们仍然都是见到很多铅笔都是沿用着六角形的铅笔的。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就同大家讲完铅笔啊，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朝我翻嚟嘅时候咧，我喺大西北啊，5度啫。出门口嘅时候咧都有毛毛雨啊，翻嚟嘅时候都 keep 住有啲雨水。咁而家出边嘅气温咧就7度嘅，相对湿度88%，天气严寒。而且是有密云的，亦都有几阵的雨，而初时的地区气温徘徊在6度左右，而新界呢就会再低2-3度，高地呢有可能结冰添。而下午最高的气温大概9度左右，会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会吹强风，注意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大家记得今日出门口嘅时候，朝头早嘅时候饮翻杯暖水先，然后着到暖一暖咁样，翻工翻学啊 ，man！ 今日翻到嚟咧，我都系包到成只粽咁样嘅，咁但系咧，去到直播室要开麦嘅时候，就除咗个面嗰件衫，因为我面嗰件衫咧系唰唰声嘅。而我见到小白咧，佢只系着咗两件衫啫。小白早晨， 早晨啊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 小白，点解你净系可以着两件衫咁犀利嘅？ 其实我本身个人就唔系话好怕冻嗰啲嚟嘅，咁再加上其实外面呢件咧都已经系叫做羽绒嚟噶啦，所以已经我自己就足够嘅，咁啊同埋。血气行得好，咁咪唔使惊天气咁冻咯。咁大家都可以咧，试下喺呢一个咁冻嘅天气嘅时候咧，学嗰啲中医师话斋啦，可以饮下嗰啲咧姜茶，系啦，咁啊即系煲下啲姜水啊，呢啲咧黑糖可以加黑糖。 我琴日啊，因为知道嚟紧会好冻啊嘛，我琴日朝头早食嘅早餐咧就系猪润姜丝通粉。 哦， 我特登食埋啲姜丝啊。 系啊， 系啊，我谂住可以 变姜丝咁样。 Zombie 啊， 系啊，有趣有趣 啊！你今日朝头早吓、啊，好似都几精神喎、 啊。好、啊、精神啦、啊，唔系净系今日朝头早一日有精神啦、 啊。你啱啱 讲魔戰已经系咯、啊，魔戰啊嘛，梗系咯。 你魔戰已经系咯、 啊， 不过今朝咧，其实我自己琴晚瞓觉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唔记得咗校闹钟嘅，琴晚、啊、因为好攰，唔知点解自己瞓着咗啦。 正、啊， 但系我3:45自动自觉起咗身。 系咯、啊，所以咪好咯。 系啊，跟住我就因为适应咗啊起身嘅时间、 啊， 但系今朝起身咧，系啊的而且确有少少赖床。 吓、啊！我冇，我完全冇赖床。 好冻啊！今朝， 今朝得热，咁的而且系冻嘅，得几度？我哋住嘅 地 方， 你嗰边几度啊？ 我嗰边我啱啱屋企人同我讲话，而家屋企嗰度咧就4.5度。 4.5度， 系啊， 即系你嗰边再低我半度左右。我今朝咧睇嘅时候咧系得5度， 系 好恐怖。你知唔知咧？我系直情攞埋我上个月咪去咗旅行嘅、 啊， 因为去旅行嗰边都好冻啊嘛。咁、啊、我喺嗰边咧就因为太冻嘅关系，我啲鞋咧入边冇毛毛啊、 嗯。 外国人咧好多毛毛鞋，即系个。內籠入面有毛毛噶嘛，咁、 嗯、 我就去咗買一個係羊毛嘅鞋墊，係、 嗯、 啦。 然後你今朝攞翻出嚟用啊？ 我今朝攞翻出嚟用，而家我啲腳趾就暖粒粒啦。 會唔會好熱㗎？ 唔會唔會，佢唔會焗到話你真係出汗咁樣嘅。咁但係因為我啲鞋咧，我自己本身中意啲鞋係薄熱熱啊，好薄嘅啲鞋。咁、嗯、我自己會著得舒服啲，同埋揸車，我覺得個觸感會好啲。咁所以咧，我就今朝就攞咗嗰個羊毛嘅鞋墊放翻落今日要。要着嘅鞋嗰度啦，其实冬天嘅时候咧，我起码最少啊，系起码都要有3件衫。嗱，我而家咁样剥咗一件大褛咧，3件衫、 啊， 你就2件衫。有冇话其实喺冬天嘅时候，你最少起码系着几多件衫咧？会唔会试过一件啊？ 哦，两件啦，两件啦， 即系起码都两件嘅。 有阵时如果跑步嘅话，都系一件嘅啫。 咁你啲仔仔咧？ 佢哋又着得多啲啦。 佢哋系咪都系唔怕冻噶？ 佢哋咧就着得多啲啦。可能都一二啊，跟住佢哋又會著 super warm 嗰啲咯，係、 哦、 啊， 咁你 即 super warm 咁就可以著兩三件。 啲褲咧， 啲褲都有 super warm 噶嘛，而家 係都係兩條，我都係兩條咁嘅而家， 係咯， 你而家一條， 我而家一條啊， 襪咧長襪定係船襪啊， 平時嗰啲咯。不过短短地嗰啲， 短短地，我今日都特登着翻对长袜。其实喺冬天嘅时候咧，我起码咧都系会3件衫啦，两条裤啦，再加长袜嘅。因为一嚟我怕冻，嗱，其实啱啱讲起点解有起码呢个样子，知唔知起码点解？ 起码 系啊，唔系起码啦， 最少咯，唔系即系最少咯。 系啦，咁其实佢点嚟嘅咧？有冇谂过？ 你讲呢个字， 起码系啊， 起码呢、這个即系呢个 vocabulary 系啦， 哦， 即系起码就系、 是。 系啦，就系、是、解释就系最少同埋最低限度啊嘛。咁究竟点解我哋会成日都讲起码起码起码咧？ 嗯， 冬天起码着2件衫，夏天起码着1件衫。点解会叫起码咧？ 应该系以前北方啲字嚟噶嘛？呢、這个 嗯唔系嗱，其实起码咧 码头有冇关系噶？ 码头冇，但系你学其实都争啲即系类似嘅嘢啦。其实以前咧，我哋磅重嘅时候咧，就系、是、用个秤，即系用天秤啊，又或者磅噶嘛。咁通常咧，佢哋都会配有一套唔同重量嘅砝码， 嗯， 石字边再加个去字嗰个砝码， 嗯， 系啦。咁嗰啲砝码咧有唔同大小，有唔同重量嘅。咁所以用个天秤磅重嘅时候咧，就好似数学书嘅题目咁样讲。首先咧会将一啲货物摆埋一边，然后咧就会另一边放一啲砝码。 咁咧摆到相同嘅砝码嘅时候，咁个天秤就会点样啦？就系、是、平衡咗啦。咁所以两边嘅重量咧都会一致咗啦。咁通常嗰啲砝码咧系要一组一组咁样用嘅，而成套嘅砝码入边最细嗰粒啊，就系、是、叫做喜码。即系最轻最细嗰粒就叫喜马，所以点解我哋经常就会讲话喜马喜马喜马，唔系喜马拉雅山，系喜马砝码入边最细粒最细嗰个叫做喜马。所以点解有阵时候我哋就系即系点解我哋喜马都要食几嚿几碗饭啦，先够暖啦。即系又成日听到点解起码咁，原来起码咧就系嚟自呢一个砝码嘅。咁、哦、所以下次 坐底系点嚟咧？嗬？ 座 底 去 揾下， 系啦，下次可以揾下啊，究竟座底又系点嚟咧？了解多啲呢啲都几开心、啊。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中、为何必须手拖手自重、我带你走，闯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西。从我镜里看看，还未跑通。沿途望出这爱，是神话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我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无缘拖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只盒一样挂、没有走向是有声，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爱可否不用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瀚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哦，又喝过你这盖，我爱你未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承诺背后藏异彩。 来自洪家豪的新歌《黑玻璃》，而 家是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9%。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月23号星期二继续是有茶的时间。不知道大家朝头早的时候喜欢喝什么茶的呢？因为上星期大家都了解了马黛茶就是阿根廷的国宝茶。其实 Katharina 有没有说在其他不同的地区又或者国家都有一些特别的茶是我们香港人是很少听的呢？ 当然有啦，除了上一集讲过的阿根廷国宝茶之后，我们今天带你去南非了。 南非都有？ 南非都有的。南非的国宝茶就是这个的 Rooibos Tea 啦。Rooibos 呢个字咧，其实代表红灌木嘅意思。咁、而当地人咧 ，Rooibos 有啲译出嚟咧就叫做博士茶啦，有啲又叫佢做如意茶啦。当地人咧系制作成一个日常饮品嘅。南非最有名嘅系乜嘢咧？又考下你啦。 南非最有名啊， 贵嘅嘢。 南非 钻石啦，系咪啊？黄金啦，有冇睇嗰啲掘矿嗰啲啊？ 掘矿 系啦。南非咧，黄金、钻石。同埋國寶茶稱為南非三寶，咁你可以想像到佢呢個 珍貴喎， 係啊，個地位其實係非常之高噶。點解去到國寶級別啦？其實除咗咧佢嘅營養價值高之外，我哋陣間再講咧，佢有個性嘅呢棵樹。 點解咧？ 佢咧係一定咧淨係生喺南非呢個地方。 哦，即係運過去其他唔同嘅地區都養唔到，都種植唔到， 係養唔到。佢哋試過去澳洲種咧，嗰棵樹就我死俾你睇。真係搞唔掂啊！佢真係嗰個風土氣候咧，係真係淨係嗰個地方。講緊南非咧 ，Cape Town 啦，北方咧，佢一個山脈上面啦，係非常之冇污染嘅環境底下啦，有翻咁上下海拔啦，佢嘅降雨量啊，各樣嘢咧都係要好適合呢個茶樹去生長先至可以種到噶。 哦，咁其實佢又係咪同我哋平時認知嘅茶樹嘅茶葉又係一樣嘅咧？ 又係唔同噶。我哋認知嘅茶樹嘅茶葉咧係有咖啡因嘅，而呢一個嘅 Rooibos Tea 咧係冇咖啡因嘅。咁、所以咧，如果有啲人係對咖啡因敏感啦，即係我哋都有啲朋友學生咧係話：哦，我唔係好飲得茶嘅。哦，飲完茶咧，唉，我就全晚 手震 啦，心跳啦，可能係失眠啦，有唔同嘅症狀啦。咁有啲人係特別敏感嘅、即係飲少少已經知道自己心跳好快咁樣咯。咁、所以咧，對於呢一類嘅人群啦，我會去介紹，譬如一啲花草茶啦，真係一啲冇咖啡因呢、這個南非嘅國寶茶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一個選擇嚟 嘅。咁呢一個南非嘅國寶茶呢、這個博士茶啦，其實佢嘅外形又係點樣 嘅？好得意嘅喎，佢嘅根咧係深過佢嘅樹好多嘅喎。係、啊，講緊佢嘅根咧係佢嘅樹嘅3-5倍啊！你諗下喺南非呢個地方，其實好乾旱啦，咁所以佢嘅根好深咧，就係佢日頭咧靠陽光，但係到夜晚咧佢就靠土地入邊嘅營養去support 佢自己啦。咁所以咧，佢嘅內含物質咧好多礦物質喺呢一個茶樹裏面嘅，好得意嘅。呢個係佢其中一個有趣嘅地方咯。係啦，佢係一棵好矮嘅細細棵嘅，咁但係咧針狀嘅葉嘅。其實你喺街度咧，可能喺即係你會覺得佢係一棵草咯，你唔會覺得佢有啲咩特別㗎。佢個身咧係佢嗰啲樹一出嚟咧係入邊係紅色嘅，但係出嚟嘅葉係綠色嘅，係啦。咁佢哋就會將佢咧成棵攞去製作嘅。咁佢哋而家 Rooibos 咧都有分係 Green Rooibos 綠色嘅 Rooibos 同埋 Red Rooibos 即係有紅色同綠色分㗎咯喎， 有分嘅。咁呢個係同佢嘅製作有關係。譬如紅色嗰啲咧，我哋係會摘咗落嚟之後咧，等佢氧化發酵係啦，變咗紅色啦、我哋先至再去製作。咁但係綠色咧，就係我唔等佢發酵啦，我就直接去做啦、 新鮮啲嘅， 新鮮啲咁，相對就多酚類含量會比較多啲啦。咁但係紅色嘅話咧，其實佢嗰個蜜香啊、甜度啊又會高啲咯。 咁如果就咁係綠色嗰只，即係最新鮮嘅嚟到去製作，又係咩味道嘅咧？ 青啲，但係香港我見冇乜地方有賣 green rooibos。通常市面上我哋飲到嘅咧，都係以 red rooibos 比較多啲， 即係蜜 係蜜。 是蜜糖 嘅蜜，系啊！我第一次饮咧，系喺一间酒店入边嘅，好有趣啊！佢系咧将佢咧变咗做 espresso 啊！吓，系啊！我第一次见到，咦？点解有一个 espresso？ 但系佢话系冇咖啡因嘅，跟住就系用呢个 rooibos 去制作嘅。咁所以我当时就系饮完之后，哇，个味好得意！当然同咖啡系唔同味啦， 甜嘅味。 佢系佢嗰种味好特别嘅，系甜甜地。 但係佢冇咖啡嗰種烘焙香嘅。 嗯， 係啊，咁所以佢做出嚟當然唔係咖啡嘅味，不過咧叫做頂下咖啡因咯。 嗯，咁但係啲茶味咧， 佢好獨特，佢同我哋平日飲嗰啲茶係完全唔一樣嘅。咁呢個真係留翻少少想像空間俾大家試下或者 explore， 真係飲下呢個茶咧，係我記憶我哋食過嘅嘢入邊咧，即係可能亞洲人食嘅嘢入邊咧，係冇乜同佢似嘅味道咯。 哦，所以呢一種都係好難形容，搞到我都想試。 係啊，佢好飲。其實我之後有一排咧，我都有走去睇下啲 research 啦。佢哋話老鼠飲完嗰啲壽命都長咗咯。 嚇、啊！咁等我即刻買翻幾包先。 係啊，因為佢哋其實我哋身體入邊好多微絲血管嘅。 嗯， 係啊，佢哋話啲微絲血管咧，將佢攤直咧，係可以行十萬公里咁。 嚇！ 係啦，咁但係當呢啲微絲血管咧衰退，我哋其實人都會變老噶嘛。 嗯， 衰退啦，衰老啦，咁亦都會容易到我哋免息差啦，或者有啲高血壓嘅症狀，甚至乎最 worst 嘅係講緊腦退化啦。 嗯， 但係佢南非確保茶咧有一種嘅超級抗氧化物咧，叫 SOD 咧，係可以將我哋嗰個微絲血管嗰個血管壁啊，加強佢嗰個運作啦，令到佢更加容易咧可以運輸一啲血液啦，同埋氧氣咧去到我全身，所以係令到我哋嘅身體可以更加容易去保持年輕咯。 哇！咁佢咪比阿根廷嗰個國寶茶更加健康？ 我覺得又可以話一個係蘋果，一個係橙咯。咁、 嗯、 始終佢係安， 但佢就冇咖啡因咯， 佢就唔係提神噶啦。咁所以變咗佢就真係小朋友都可以飲啦。 嗯， 即係小朋友，如果你有一啲失眠啊、腸胃症狀啊，其實飲完呢個國寶茶都可以有一個改善喺度咯。 嗯，咁呢個博士茶又可唔可以就咁嚼嚟食嘅呢？ 我見係比較少嘅，不過咧你可以愛嚟整奶茶啦， 啊、 可以加啲薑，又可以變咗薑嘅南非國寶茶，又可以加速我哋嗰個血液循環保暖啦。咁有啲甚至乎而家好多嘅外國有啲加咖啡豆啦，焦糖加啲 caramel 落去又有啦，係啊，乾水果又有啦，其實係 哦，即係好似嗰啲 Christmas tea 啊，你上次講嘅 Christmas tea 咁樣。 其實外國已經係將 Rooibos tea 係變咗好多唔同種類嘅調飲茶，佢將佢做一個茶底。再加唔同嘅 topping 落去，咁咪变咗好多唔同味道嘅 Rooibos 会出咗嚟咯。咁头先提到啦，佢除咗冇咖啡因之外啦，佢都可以系帮助我哋消除身体嘅自由基啊。咁抗氧化强，帮助我哋血管咧维持健康之余咧，头先提到啦，佢嘅根好深啊嘛，变咗佢吸收咗好多矿物质咧，可以帮助我哋去补充一啲譬如钙啊、镁啊、钠啊呢一啲嘅矿物质啦。咁亦都系我哋身体维持 function 嘅一啲必须。需要的元素啦，同埋咧，佢亦都可以系降低压力嘅。如果你今日做嘢做到有啲紧张啦，饮翻啲咧，佢可以将我哋肾上腺产生嘅一个皮质醇咧，系可以舒缓，咁令到你一个放松嘅作用咯。 哦，几好、啊！你知啦，有阵时候我哋真系想夜晚饮杯茶，你又惊佢有咖啡因，系咪？咁但系饮佢呢个博士茶咧，就可以更加瞓得舒服啲啦。 冇错啦。咁其實呢博士茶點樣沖啦，咁因為佢比較幼細呀，咁所以建議呢都可以入返一個茶袋，或者係真係個茶格呢要密少少，真係要密啲呀、 嗯、 如果唔係呢，我試過呢係塞住曬嗰啲窿呢， 我出唔到、啊、 出唔到呀，係呀，直成個茶格呢係攞起身呢塞住咗，唔知水唔識流出嚟囉，咁所以你一係呢就用一啲茶袋係啦，或者係真係啲密度比較高嘅濾網啦，浸耐啲都唔緊要嘅，咁我哋講緊係浸五分鐘、十分鐘佢都唔容易有任何苦涩味啦，甚至乎咧，如果你想佢嘅功效咧更加显著咧，系可以煮， 攞去煮，攞去煲咯， 攞去煲啊！喺日本嘅大学咧有研究过，就系将佢煮咗五分钟之后咧，佢嘅抗氧化成分会开始加强啦。十五分钟之后咧，佢嘅抗氧化成分咧甚至乎去到一个非常之高嘅高点。咁所以如果你系有呢个闲情逸致啦，即系除咗浸之外咧，都可以试下去煮茶嘅。咁佢入边咧亦都有一啲系可以調理咧，我哋女性體質嘅一啲黃酮類嘅成分啦。咁但係呢一個都要浸起碼十分鐘之後咧，佢先至出到呢一啲嘅營養咯。 哦，咁喺香港又易唔易買嘅咧？呢個博士茶 容易啊，比起我哋上次講嘅馬代茶咧，南非國寶茶咧，相對咧喺亞洲地區咧更加流行咯。咁大家可以上網睇下買唔買到啦。 嗯，咁所以大家如果成日都飲中式茶，有少少厭，咁不妨試下上網揾下呢一個博士茶嚟到去飲下啦。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 子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候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七度，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今日朝头早好多人咧都会将嗰啲想当年嘅歌仔拎翻出嚟唱噶啦，冷得我腾腾震啦。咁啊，所以咧大家朝头早记住咧就系多啲保温啊吓。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入边，而家收听紧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有白权老师伯喺度，咁啊亦都有 Vicky 啦，头先都听到啦。 早晨，早晨。 咁啊，笑得好开心。就是 Didi 啦， 因为谂起你首歌啊，懒得个腾腾震啊嘛，打佢啦，震啊震到入啊，心啊，你留咗呢句， 系 真系好冻 哦。预期献丑不如藏拙啦，即系我唱一句， 唔好再唱落去啦，我就唱一句啫，我冇再唱落去。 露馅噶啦，咁冻嘅天你露馅就唔好啦。 真系大家着多件衫啊，真系要保暖啊，唔系真系咧搞唔掂啊。 系啊， 去当风嘅地方咧更加恐怖， 真系 冻 到，即系嚟你屋企咁样啦。 系啊，当风真系搞唔掂。大家所以要留意啊！咁先講翻交通先啦。咁咧都係有少少影響嘅，就係咧由於寒冷嘅天氣啦，所以大帽山道咧而家來回方向啊，需要全線封閉嘅。 嗯。 咁大家留意翻啦，大帽山道咧而家來回方向咧需要全線封閉。 我自己都覺得呢個係一個正確嘅做法嚟。 係咪啊？我都係咁樣諗啊，因為我報咗咁多年交通咧，我發覺咧一動真啲人上去咧就會有意外。 係。 係咯，就要由消防員去救。 冇錯。冇錯。 服務人員。 其中一年當然係特別誇張啦。 係啊。 咁但係亦都唔建議大家咧就用其他方法，即既然都有呢啲嘅措施，就要唔想大家上去。 嗯、 其实因为真系保障大家嘅安全，我哋都唔系第一次喺晨光交通天文台讲嘅。如果你要睇结冰嘅，你去旅行大把去睇啦。 系啊，冇错。但通常啲人上去就系冇睇过嘛，就冇去过旅行睇，先至觉得好特别，要咁样上去睇啊。头先我同啲同事喺度倾偈啊，都系咁样咯。咁、 嗯、 不过呢个措施都系好嘅，即系为咗大家安全啦、啊 嗯。 自己又好，人哋又好，你有事人哋救你，其实人哋都危险噶。 系啊，冇错。 我成日都系觉得呢样嘢影响到他人。嘅嘢就唔好做，呢啲叫自私嘅。 同埋，如果即係好似 Didi 或齋講開咁，我冇見過喎，咁我想去睇下，咁更加可以話佢係一個缺乏經驗，即係面對住寒冷天氣缺乏經驗嘅人。 嗯啊、我哋頭先先同個同事講，同阿峰講啊，可能又跣胎啦，又剩啊，你唔係咁容易 handle 到嘅喎。 係咯。 系啊， 系啊，所以亦都唔好谂住自己趁呢个时候咧，又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啊，徒步上山啊，上大帽山啊，你上到上去一失温嘅时候，其实都系好严重啊！我哋呢度就七度啦，咁、 嗯、 啊，根据翻即系嗰个行山知识，就系、是、如果你差唔多近上到大帽山950几米嘅话，都接近1000米， 是 其实系会差唔多。如果而家七度嗰度都系接近1度或者0度噶， 系啦、 啊。咁你仲有风咧？ 系啦、啊，我荃湾附近，我今朝翻工3.6度， 哇， 有几冻。 系啊， 所以大家真系留意翻咯。 冇错。 咁啊，除咗呢一个封路措施之外咧，都同大家讲下啦。港珠澳大桥咧、主桥咧同埋连接路咧都受强风影响啊，需要咧系降低个车速咧，系去到50公里嘅，唔可以开咁快啦。咁另外啦，就系湾仔分域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分域街介乎告士打道至到洛克道嘅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104号去坚尼地城、182同埋681啦，去中环方向咧都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荃湾嘅村农街有爆水管啦，村农街近住洋屋道街市咧，都系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啦。咁另外啊，今朝早啊，收到运输署通知，敏感道路啊嘅交通咧，去翻管制站方向咧，都系比较繁忙嘅。咁所以揸车朋友咧就要小心驾驶啦。 呢啲天气咧，驾驶人士都要特别注意啦。除咗系而家见到出边可能有啲毛毛雨啦，咁啊容易引起跣胎之外咧，咁啊嗰个汽车嗰个嘅温度嗰样嘢，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唔好谂住净系开住个 heater 咁啊，天气都唔开住个 heater 咁样，即系恒温都好重要嘅， 都可以死火系咪 啊？又唔会话好容易死火，佢个功能喺度啦，咁你都可以用嘅。不过有阵时如果你熄个车咁你再入翻入去，可能嗰个汽车咁啲热气仲蒸晒喺块玻璃嗰度，咁亦都影响你行车咁。咁呢啲大家即系尽量留意住 嗰個路面安全，留意住自己嗰、那個啲玻璃啊，有冇霧氣啊呢啲情況。係 我自己就唔中意喺車度開暖氣咧、啊，但我老公就好中意，我就唔中意。一上車我就叽呱。 如果喺外國嘅話，就真係冇辦法啦。 係外國啦，我哋香港 啊， 係 啊， 不過香港你唔需要啦，真係。 七度都可以開下啦，情有可原。 呢啲就當然係每個人嘅喜好唔同啦，有啲人中意咁，有啲人係 的而且確係有一種焗啲嘅感覺㗎。 咁但係有啲人覺得温暖係緊要嘛，所以大家嘅取向唔同啦。 不過我覺得你架車咧，即係你老公架車應該唔使開嘅，係 嘛？ 你因為有你喺度咯，夠曬温暖啦， 夠曬嘈啊，夠曬温暖。係講啲温暖嘢俾大家聽啊，開心嘢嚟嘅，就係咧將軍澳咧至到西灣河嘅有條新嘅街道渡輪服務啊，喺1月28日咧就會正式投入服務啦。係啦，將軍澳至到西灣河嘅，咁啊依一個位置咧就喺將軍澳南啦，至到西灣河嘅街道渡輪服務嘅，咁就幾好㗎嚇，咁啊大家可以搭翻啦。咁由西灣河開出嘅時間咧，就係由上晝嘅6:09至到下晝，即係晚上啦，差唔多7:03。由將軍澳南開出咧，就上晝嘅7:03至到下晝嘅7:09嘅。咁將軍澳南咧喺邊度咧？佢開嘅位置咧就係近住一個海濱長廊㗎，即係佢開海濱長廊咧，你知唔知道？ 我知知知知知道。 咁嗰度咧有個將軍澳南梯台嘅，叫做佢唔算係碼頭啦，因為唔係大型啊嘛，只不過喺啲梯台度咧，即係行幾步樓梯，咁有隻街道嘅渡輪泊入嚟俾你上船。 即係好似我自己住大美督附近，大埔大美督啦，嗰度都有呢啲啫。佢有碼頭，亦都有呢啲叫梯台啊嘛。 係啦，梯台 係啦，亦都有嘅，冇錯，冇錯，冇錯，兩種都有嘅。 都算係話，可能你啲大型少少啦，好似我哋 潮漲嘅時候就有啲樓梯就浸咗㗎啦，係啊， 要留意啊。大型嘅碼頭喺梯台度嘅，就連接住，咁其實都幾好嘅。咁你由佢就係由西灣如果由西灣河碼頭開去觀塘碼頭咧，頭先我講咗啦，而家咧就由早上7:00幾至到晚上9:00幾，星期一至日咧都有嘅，但係咧記住，星期六日嘅班次咧就會比較疏啲嘅。系咯，咁啊，小白你知唔知啊？呢一个西湾河嘅码头去观塘码头啦，咁另外啦，西湾河码头仲有啲乜嘢嘅船可以去第度咧？ 西湾河 仲有咩船可以去到其他地方？ 离岛未必去到喎。 冇错，佢可以去到东龙岛。 系咯。 去到東龍島，去到觀塘， 觀塘觀塘， 即係西灣。如果大家想喺西灣河，想利用呢個將軍澳呢個新嘅渡輪去邊度啊，就可以去到東龍島啦。即係佢經三家村， 都 係 東邊嗰邊。 係啦，經三家村，三家村即係鯉魚門食海鮮嗰度啦。咁就可以去到。咁同埋咧，假設嘅話，將軍澳大塞車嘅話，都可以利用呢條渡輪啦，可以出翻去觀塘啊，起碼係咪先？咁你港鐵又塞埋嘅話，或者道路又塞埋嘅話，咁你都可以利用呢條渡輪，所以相信都係有作用啦。當然， 係啊，呢個香港一個好好嘅地理優勢，因為其實我哋好多地方都係見到海。 系啊， 咁啊，一有啲咩事嘅，我哋要坐船。 啊，以前未有 海底，回歸翻個海上面先。 以前未有海底隧道先啊。冇開低隧道嗰陣時咧，啲人個個都係靠搭渡輪過海㗎啦。係 係係， 開低隧道咁，當然啦。 自我出世，我都係有開低隧道。 係咪啊？所以而家真係，不過好多其實都仲有。呢一啲渡輪嘅街道線咧，大家可以搭下，我覺得都幾好 啊。啱啊， 咁當然唔係淨係去離島啦，好似你話去觀塘嘅亦都有啦，好多都係，所以大家可以利用下咯。 即係成日啲人搭船咧，最繁忙嘅其中一條當然就係尖沙咀去中環啦，係 啦嗰條， 或者尖沙咀去灣仔啦，呢啲嘅航線咧都係好受歡迎。其中一條咧，好似係紅磡去北角。 系 紅磡去北角都係幾 受歡 迎嘅一條路線，因為而家北角嗰邊咁啱亦都有啲新開嘅都開咗一段時間嘅商場啦。 係 咁紅磡嗰邊其實如果要去紅磡碼頭，亦都唔係話好難，唔係話好複雜。咁你過到過去嘅話，如果你係喺港島喺北角附近活躍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嗰條航線都幾好㗎。係 啊，同埋坐渡輪都幾舒服㗎。我就本身我又好中意陽光海灘啦。 歌仔啊，唱渡 輪 上。 哎呀， 哎呀， 唔识添， 又献丑添，你顶文啊？ 唱几个字冇所谓，OK 嘅，其实，所以大家去利用一下咯，利用呢个新嘅渡轮啦，真系佢既然咁样开得出嚟嘅话，希望大家都搭翻啦。你只要多人搭咁先得噶嘛，生意上嘅嘢就 系 将军澳南啦，至到呢个西湾河嘅街道渡轮会喺1月28日咧就正式投入服务嘅。咁头先我讲过啦，咁佢去东龙岛会经三家村嘅，咁大家有冇去过三家村鲤鱼门嗰度附近行下咧？ 鲤鱼门嗰度都有啊，系有去过。 咁原來佢嗰度咧，而家好多啲打卡點嘅喎，喺嗰度咧，係啊，好多人去嗰度打卡嘅，因為咧喺鯉魚門行出去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知道有個石灘啊，因為石灘嗰度咧有個燈塔嘅，喺嗰度望日落咧係好正嘅， 係， 哇，即係 嗰個位啊，係啊係啊，嗰個位望日落係正啊，但我冇諗到行到出去 嗰 度，我都喺碼頭仔嗰度望啫喎， 咁你而家可以啦，可唔可以先可以利用呢個渡輪嘅去三家村又得。 喺三家村，因為佢去東龍島最主要咧都喺三家村再接駁船去噶嘛。咁啊，大家去行又得，去玩又得啊，中意去翻。 佢班次點樣噶？ 班次頭先由西灣河開出嘅咧，就係、是、上晝6:09至到黃昏嘅，唔係黃昏咯，晚上7:幾咯。 晚上七點幾。 係啦、由將軍澳南開出嘅咧，就係、是、上晝嘅7:03至到。晚上嘅7:09都有船嘅， 一個鐘頭一班咁樣。 唔係嗱，一佔咧就半個鐘頭一班。 哦、 但星期六日咧，同埋公眾假期咧就會疏啲，同埋時間就冇咁長嘅。所以大家如果想搭呢個渡輪咧，都要自己上網 check 翻個時間咯、但係一至五咧，頭先我講咗啦，時間就好好嘅，即係大約半個鐘頭一班啦。由朝頭早6:幾啦，至到晚上7:幾都有嘅、 所以呢啲嘅叫時間咧，航班嘅班次咧，一睇佢嗰個方向咧，就知道其實佢哋到底服務邊一批人。呢啲就主要都是服務一些真係平時日常用的，禮拜六日咧就反而係可以 疏 啲啦， 冇錯。 但我住得咁遠嗰啲鄉郊地方咧，就反而喺星期六日嘅時間咧，啲班次就會密咗，或者就無啦啦多咗條新嘅線出嚟咁樣嘅。咁啊，因為多人遊玩啦，喺我嗰邊嘅話，咁啊，所以啲班次喺假期嘅時候就。仲正 係咯，咁所以大家留意翻咯。不過原來呢隻船咧都可以帶寵物搭嘅， 係嘛？ 大家可以留意翻，寫明㗎，不過要收錢㗎。 咁 啊，寵物當然啦，狗啊要戴咗口罩啦，或者放喺個袋度得，千祈唔好影響其他人。 明白 嗰句啊， 明白。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啊 ，Vicky 都哦唔好出去啦，唔好出去啦，出邊凍啊， 好凍啊。 係啦，我哋都錫住啲女仔嘅。 好，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天氣啊，嚴寒啊，密雲有幾陣嘅雨，初。市区气温徘徊在6度左右，而新界咧会再低2-3度，高地咧亦都有可能会结冰，大家要注意啦。而下昼最高嘅气温大概9度，吹清劲嘅北风，离岸同埋高地会吹强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四早上系仍然都系会寒冷，而本周后期咧朝头早同埋夜晚天气都系相当清凉噶。而家嘅气温系7度，相对湿度91%，注意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嘅吓， 系啦，咁啊望埋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嘅时候，见到嗰个冻嗰个公仔咧，咁啊都会维持到星期四嘅，星期四啊，大家留意住啦。而家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系邀请到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大家早晨。 早晨啊，香港咧的而且确咧系一个非常之繁华嘅都市啊，咁啊见到啲车咧人来人往好多啊，不过咧我发觉交通意外咧都真系总系去唔到个零字嘅，咁我谂无论系行人定还是驾驶者咧，都真系有好多嘢要小心先至得喎 ，Ringo。 冇錯，冇錯，係啊，嚇！我哋上集就講咗嚇一啲醒目司機，當然啦，即係其實上次講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仲有啲咁多嘅，咁我想跟進一下咧。 好啊，好啊。 咁除咗我上集去講嗰啲之外咧，咁其實咧我哋最主要就話跟車距離啊，呢、這個。超車的時間、我們應該要怎麼做之外呢、過彎、等等呢、其實香港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們呢如果是要跟著巴士、跟著小巴、跟著的士的時間呢，譬如它那麼巧得兩條線或者一條線呢、你要記住呢它是會突然間停車的， 是啊， 特別小巴的士它會停車呢，它可能是旁邊有個人一伸隻手出嚟，佢就即刻停噶啦。 系啊， 或者突然间咧，佢唔打灯咧，佢就落客喎。咁所以嗱，呢啲咧少少嘅技巧咧，大家真系要留意啦。 我自己咧去到即系屋企附近都系嗰啲单线嗰啲嚟嘅。咁巴士嘅话，我当然会估到佢准备埋站啦。咁同埋我都会拉开个距离，因为其实巴士阻晒我啲视线咧，我都唔系咁，即系我都有少少担心。好啦，咁如果你话 Ringo 讲得好啱啊，的士同埋小巴咧。突然之間停嗰下咧，我真係都試過好多次，所以咧為咗防範呢啲情況出現，我通常呢啲位咧我都會預有3-4秒嘅行車距離，咁就安全啦。 係啊，咁當然啦，能夠唔好跟住佢就最好啦。 係啊， 但係逼住跟住佢，你就要留意佢突然間會停車啊。 係啊， 咁所以咧呢個要留意。嗱，最後一樣咧，好多時我哋揸車都唔係好清楚嘅，香港咧，其實有某啲地區咧，其實好多國家而家都唔准響鈴嘅。 哦，係啊，係啊。 是啊，特别而家香港指定的呢就是在学校啦、医院啦、还有一些行人的专用区呢、这些呢 如果你架车驶过呢啲地方系唔准向康嘅。 系 嗱，不过咧仲有样嘢我要提大家喎。 啊， 向康咧，其实咧就系话而家嚟嘅啲车咧越嚟越先进啊。 啊， 啲康系点啊？ 大声啊！ 越嚟越大声。 系系。 其实咧，有时如果啲老人家小朋友过去，当然你要 alert 佢啦。 嗯嗯嗯。 咁当你一揿康咧，其实佢仲会手腾脚疾。 哦，系啊。 咁所以咧，喺我哋自己一个安全驾驶咧，我哋尽量唔响康。 嗯。 我哋应该要点啊？ 嗯，应该系用灯去到指示佢系嘛？ 夜晚黑就系啫。 吓、啊。 应该咧系要慢车。 哦。 甚至你停车。 系。 过。咁咧呢个咧就一啲叫安全驾驶嘅意 识。明白。明白。 有个康。但系咧就未必一定系要一定要用嘅，咁所以呢个留意翻咯。 系啦，同埋千祈唔好喺路面上面啊，用嗰个卜卜啊，去到做啲挑衅嘅行为啊，啲驾驶人士好燥嗰啲啊，明噶吓呢啲唔准啊。 嗱，小白，系咁咧，好多朋友亦都问我话 ，Ringo 啊，喂，其实嚟计我系好想买个电动车，而家嚟嘅一换一非常好、啊， 嗯， 但系死火啦，咁、好似今年嚟计。唔知出年即系、就是、今年之后，今年因为系三月卅一号到期， 系 佢话唔知道有冇机会咧。 哎呀，咁系咪真系死火咧？揸车揸到死火摊唔着咧？咁你又换唔到车，咁点算咧 ，Ringo？ 嗱，当然啦，即系呢度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系 咁，其实一换一咧系一个政府推出一个几好嘅计划嚟嘅。 嗯， 因为点解咧？佢哋亦都唔想大家咧香港特別嘅車輛增加得太多， 嗯， 因為過往咧要換新車咧就多咗架舊車，你知唔知啊？ 啊，係啊，我知啊，即係會個數字係咁上咯，就係變咗。 係啦，咁咧你話買啲架新車，你就要平啲買嘅舊車喎。好啦，平啲買嘅舊車或者架車好抵咧，啲人咧唔想揸車，佢就會因為咁平咧就買咗架舊車喎。 嗯， 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不斷咁多年咧，車輛增加嘅一個幾大嘅原因，當然有咁嘅需要啦。咁但係如果一換一咧，大家就明白啦。 嗯， 你將架舊車，行得也好，唔行得也好，貴也好，平也好，佢就要你將呢架車劏咗佢， 係拎咗出嚟佢，係啦， 係啦，然之後咧就換一架電動車。嗱，當然啦，呢個有個誘因啦。咁所以咧就話呢個誘因咧就話第一，你架車咧必須要點啊？一定咧就話唔少一個嚇，即係六年以上嘅車，你先可以叫一換一。你又不能夠你撞完架車之後咧。咁就一換一咁就唔得啦，係嘛？ 即明明殘曬噶啦，撞到爛曬，攞呢個一換一就唔得嘅。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話，你架車咧係你做車主咧，你一定要超過十八個月。即係你唔能夠即刻買一架車，我就即刻用新嘅車主身份咧，做一換一咁就唔得嘅。 明白。 好啦，咁跟住咧就係話，需要咧你要有效你嘅行車證咧有十個月。就不能夠咧。你要有效嗰个行车证咧，就有十个月。嗱，呢啲咧系一啲条件嚟。 不过十个月其实都几多，即系我因为行车证嘅话，其实通常譬如佢一年咁样，咁但系佢就要十个月嘅。哦，呢个我都唔清楚。 嗱，佢有十个月，但系你要换车咧，其实佢仲会有牌费咧，有九成费嚟嘅。 哦，咁样。 咁其实呢个计划几好。 系。 咁当然咧，即系喺而家嚟计嘅话咧，响上年即系、就是、几年前到。今年仲系用紧咧，一换一最大嘅上限咧，就287,500，嗱几好啊！ 系啊系啊， 咁即系话咧，佢最大嘅优惠咧，可以去到280,000+嘅。 嗯， 啊，咁咧嗱，好多人咧就唔系好清楚，其实一换一系咪我一攞就攞晒280,000+啊？ 嗯，唔系噶， 大家知唔知系点样计？ 我都想问你，其实我点样可以，我点样攞到最准而家 呢个？呢个咧，通常香港嘅汽车要打税嘅。 吓。 就是、用你嘅车价，啊，就是、出厂嘅价钱，然之后咧就嚟到香港就打税， 系， 然之后咧就卖俾你同埋我嘅， 嗯， 好啦，咁一般嚟计嘅话咧，就话个车价头嗰150,000，46%，跟住嗰150,000就86%， 系， 86%咧就减你嘅税， 嗯，啊， 好啦，咁跟住嚟计嘅话咧。就超過咗頭嗰150,000或者第二個150,000，即係300,000咧，咁咧佢就要加到你115%，所以香港平均咧 都超過110% 噶啦，因為你架車冇理由得10万啊、20万噶嘛，係嘛？超過30万、40万咧，已經110%。 係 嗱，咁呢啲咧就係話係可以減到税。咁所以咧，我哋咧都好希望政府咧能夠用一個咁好嘅計劃咧，可以車輛又增加，但係將啲燃油車咧變為電動車，去鼓勵翻大家。车主咁，车主要换车都要有个诱因噶， 系啊， 所以一换一咧就系非常好，大家双方面咧都可以接受，而政府咧即系喺个电动车即系嗰个蓝图上高咧，得以做得到嘅。 嗯，咁所以如果你话电动车既然想即系觉得系环保啲嘅，大家认同嘅，咁啊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就靠政府呢一类型嘅政策，即系都系为咗市民啦，亦都系市民居住嘅地方空气好啲啦。咁同埋即系旧嘅车咧，其实有阵时都明白嘅。咁啊借呢个机会，亦都可以就转一转咧，就社会上面流动紧嘅车，连新款啲，咁可能讲安全系数亦都高啲啦。 啊，當然啦，嗱，換電動車咧，環保之外咧，最主要節能啊， 係啊， 對吧？ 係、啊， 我哋揸架油車好貴嘅， 梗係啦，再加上而家燃油越嚟越貴， 限咁樣加價，咁但係如果電咧，起碼兩電咧，政府有監管啊，咁同埋咧，最後講一講咧，即、就、係、是、香港咧，到而家嚟計，今天咧，我哋大概有超過約莫而家70000部電動車，佔我哋咧係60万多啲嘅私家車嚟計，已經去到12%。 係，哇！ 咁而係喺上年度咧，超過70%嘅新車，即係買10架咧，有超過7架咧係已經電動車，成為全球換電動車最熱烈嘅國家。 哇！最犀利嘅地方啊，我哋係。咁所以睇下政府嘅措施，就證明咧非常之有效啊。咁係一個好嘅措施，繼續啦。 我哋做车主梗系希望佢继续啦， 咁啊梗系啦， 加大啲嗰个退税仲更加， 咁啊梗系啦，呢个我哋星斗市民心声啊，好啦，同 Ringo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Ringo， 好， 拜、 okay, 拜， 好，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同埋广阔云雨带影响，本港清晨天气严寒，市区气温下降至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其中打鼓岭同荃湾河观只有4度，大帽山更加录得-2.2度。天文台話高地氣温顯著較低，並且可能會結冰，提醒市民、駕駛人士同騎單車人士需要提防路滑帶嚟嘅危險。而由於有雨，加上風寒效應顯著，身體感覺嘅温度會較實際氣温低，呼籲市民要注意保暖，多穿著御寒衣物，並且關顧長者同慢性病患者。消防署呼籲市民在嚴寒天氣之下進行戶外活動之前，應該審慎評估自身能力，切勿冒然登山。運輸署在凌晨宣布，因為寒冷天氣，大帽山道來回方向全線現時已經封閉。新疆阿克蘇地區烏什縣發生7.1級地震，克孜勒蘇州有房屋在地震之中倒冧，居民受傷。一名被押在房屋内的儿童获救。地震发生在凌晨2:09，震源深度22公里。新疆多地震感强烈，之后震央附近地区发生多次余震，最强一次达到5.3级。地震发生之后，新疆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封锁受地震影响的路段，紧急叫停相关旅客列车，並且對鐵路設施進行全面檢查，至今共有27班列車受地震影響。也門胡塞武裝組織表示，也門首都薩那和多個城市遭到美國和英國聯軍空襲。美國和英國證實對也門胡塞武裝進行了新一輪打擊，攻擊目標包括地下儲存設施、導彈、胡塞武裝的其他軍事能力。 美國國防部在與英國以及澳洲、巴林、加拿大和荷蘭的聯合聲明之中，說對胡塞武裝進行了八次打擊，強調這些精確打擊的目的是破壞和削弱胡塞武裝用來威脅全球貿易和無辜海員生命的能力。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嚴寒，密雲有幾陣雨，初時市區氣温徘徊在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高地有可能結冰，下午最高氣温大約9度，吹清勁北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和星期四早上仍然寒冷，本周后期早晚天气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7度，相对湿度 91%， 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一封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因为寒冷天气，大帽山道来回方向全线已经封闭噶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主桥中快线同埋香港连接路车速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主桥慢线车速由每小时8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是暂时是畅顺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私隧沙田入口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车多，龙尾而家在元朗公路近黎围，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是较为车多的，龙尾在科学院。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而家近梅子林都较为车多。跟住提返你啲封路措施啦。湾仔分域街有水管爆裂，分域街介乎告士打道同埋洛克道之间嘅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104去坚尼地城方向，182同埋681去中环方向嘅巴士已经改道行驶㗎啦。荃湾川龙街有水管爆裂，川龙街近洋屋道街市嘅全线已经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B B 唔好。Bobo 都唔好，定 Gigi 好呢？ 哇，乜你咁花心噶？有 BB 又 Bobo， 你学一下啲眼镜猴啦，佢哋好专一又忠诚，一生中咧只有一个伴侣，就算伴侣去世都唔会揾过第二个噶。 你唔好以为我乜都唔识，我知眼镜猴系世界上体型最细嘅猴类动物，全世界一共有八种眼镜猴，全部都系喺东南亚。他们除了有一对又圆又大的眼睛，还有什么特征？ 鼻短，有一条又长又幼的尾巴，嗅觉差，有五只手指和脚趾，方便他们捉昆虫食。眼镜猴单是一个眼球的大小，就跟他的脑袋一样大。不过其实个脑大定是小不重要，起码他们专一，不像你嘛。 你误会了，我刚才讲的那些 BB、Gigi是谂紧帮我只狗女改乜嘢名好啊！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8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Purple Birdie Boy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视像版，1月27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表演嘉宾包括叶巧林、欧子林。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喂，早晨7:39 ，Vicky 小白，早晨，早晨， 早晨啊， 早晨，早晨， 你啊， 哇，好冻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六度嘅气温，哇， 系啊，我嗱上次十二月嘅时候，你哋有冇咁冻啊？有冇去到单位数啊？ 有去到单位数，但未至于六啊，小白。我见你今日有单位，你今日出门口几？ 我今日出门嗰阵时，四五嗰啲咯。 哇，四五度， 五度啊！今朝 你五度系嘛？嗱，即系逐下逐下啦。嗱，小白最早起身嘅， 喂，我大家姐佢住深井，佢同我讲嗰度三点几度而家， 系咪再低啲啊？ 系啊，啱 capital 俾我睇， 好似恒指咁样， 系啊， 再低啲系咪啊？喂，不过咧，今日就转个头先讲啦， 系啊， 自己喺呢个南韩嗰度咧就翻嚟咁样啦，咁啊去咗几日旅行。咁啊，南韩都落雪都冻啊吓，咁啊叫做早少少去适应咗啲冻嘅天气。不过 有冇喺南韩嗰度睇直播睇孙兴文啊？ 睇咗少少啦，咁啊，但系琴日翻嚟就睇咗啲国家队咧，就少少饮恨啦。其实都算打得好噶啦，咁但系点不知卡纳尔揿掣一换人就输一粒咁样，咁啊睇下有冇机会角逐最佳第三名啦。咁啊嗱，讲开最佳第三名，一阵再同小白多讲少少，我都同你想同你讲几句香港队啊，今日嘅对巴勒斯坦嘅比赛啦。不过先同阿 Vicky 或者听众朋友讲翻先。嗱，今日咧天气系相对冻一啲嘅，乜云啦，咁亦都有几阵嘅雨啊吓。咁啊初时市区咧气温徘徊喺六度左右，系徘徊喺六度。左右吓，你通常咧，我哋朝头早嗰啲天气咧就话啊，朝头早嘅气温咧六度，咁啊中午咧就有机会回升嘅咁样。今日咧就好似窄窄地啊，下午最高气温咧都大概系得九度嘅啫咁样。咁啊，琴日翻到嚟香港咧，第一时间扭开心机咧听下叫做新闻嘅消息啦。咁啊都真系有讲，譬如消防处嗰度咧都有啲工作人员有啲师兄弟咧同大家讲话，喂唔好上大帽山睇 结冰。系啊，头先系听到。条路啊封咗啦，听我交通消息。 即系大家呢一类咁嘅现象咧，你喺其他国家咧就好容易睇到嘅，但系你喺香港咧就冇太多嘅支援啦。 你喺嗰边有冇见到雪啊？ 有雪。咁你譬如去日本、去南韩啊，大风大雪乜都有得你睇啦。咁人哋又有即系入翻室内又有 heat 咁样，咁你可以感受完雪，跟住两秒之间就入翻个 shopping mall 先。咁嗰个配备唔同啊嘛。你香港又要登高先可以。睇到嗰幾粒唔知係結霜定結雪咁樣，咁我就勸大家唔好啦，除非你有充足準備咯。如果唔係，又搞到啲消防哥哥即係五六度都要出勤，咁就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嘢都係留翻外國做，係啊，因為外國即係有陣時你玩嘅時候，人哋即係習慣咗凍啊嘛。即係你譬如歐美等地咁樣，日日都即係冬天係常常都咁凍啊，好多地方都有 heat 嘅，係咪先？咁你香港啲車啊，好多時候你都唔會教暖氣。 气啦。 冇，我今朝翻嚟。 系啊，你哋两个揸车翻嚟都顶笼个冷气冇校到咁大啫，都未必会校开暖气咯。 我唔开冷气都冇开啊，今朝。 你会开暖气？如果小朋友 request 系啊， 小朋友喺度嘅会嘅，就唔会扭到最热啦，即系中间嗰啲位咯。 系啊， 系啊，中间嗰啲位其实都够噶啦。 系啊，少少地啦， 渗下渗下渗 下渗下，我哋始终又 头先 Didi 咪讲咯 ，Didi 个老公好中意开嘛， 好干噶。 系啊系啊，干嘅 ，Didi 咪唔中意咯， 直都阿 Didi 娇嫩嘅皮肤咁样。嗱，点解无端讲出行咧？其实都关即系嚟紧，即系今晚呢个香港足球代表队啦，即系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咧，就强攻巴勒斯坦啊！哇，份份报纸好避免嘅，即系份份都话香港有机会赢巴勒斯坦嘅，份份都系咁写嘅。 不过咧，我觉得佢哋每一份咁样写又好啦，或者我哋喺节目嗰度咧都会讲就系、是、香港的而且确系有机会，因为我哋睇翻之前两场波咧，其实港队佢嗰个表现咧唔系差噶。第一场咧，我自己就觉得因为有 VAR 啦，咁你话我系偏帮港队咁样，咁我系一定系偏帮噶啦。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冇嗰啲嘅 VAR 嘅话咧，个港队对阵嘅时候嗰、那个。比數未必係咁嘅， 係啊， 跟住對上一場係伊朗嘛，係嘛、啊，咁對伊朗世界排名咁高啦，二十二十一啊咁樣，咁你對伊朗嘅時候，我哋第一只係輸一粒，仲要就係賽後嘅時候，我哋都睇翻成場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個攻勢咧唔係冇，而且我哋用翻個前場緊逼嘅戰術嘅話咧、啊，即係證明我哋喺啲高強度嘅比賽上面一樣奏效。 係啊，嗱，小華講呢個都好啱，我哋即係我估 Vicky 就算平時唔多睇波，你都會想即係香港代表隊可以 支持啊，想 可以贏啦，可以出線啦，嗱，同大家技術性計下分先咁樣啦，要爭咧成個亞洲杯入邊咧最佳得分啊，最佳成績嘅第三名出線咧，咁啊港隊咧需要贏到巴勒斯坦，最好就係淨勝巴勒斯坦兩球咧，咁、 啊、 機會就會大啦，因為嗱真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其他嘅組別嘅第三名咧其實就一般般嘅，譬如啦你會睇到琴日嘅譬如國家隊咁樣啦，咁國家隊就冇入球嘅，冇入球嘅。咁、你去到呢啲就計分數同埋計得失球。咁如果港隊迎來得到呢三分咧，係超級寶貴嘅，係、超級寶貴嘅。咁當然啦，好似頭先小白咁樣講啊，安達臣教頭咧就一改港隊以往嘅踢法啦、我哋都講話舊時穩守突擊，係咪先？ 係咧， 你又係要輸波，依家撳住伊朗嚟打。揿住伊朗嚟攻，系输波又系输零比一，咁一早就应该揿住伊朗嚟打啦， 系啦， 因为揿住佢嚟打，你有咩理由仲系踢紧稳守突击？同埋我哋依家多咗啲入籍嘅球员，第一，第二就系、香港嘅足球训练开始好翻啲啦，好多我哋嘅本地球员都越踢越出色啊，咁样，咁所以就令到我哋嘅实力都真系予以提升咯。咁好记得上一场连伊朗咧嘅中场咧有一个踢宾福特，人哋踢紧英超嘅球员咧，佢都走过嚟握握手或者讲几句话啊，其实呢三分你值得攞啊，咁样，哇，即系一个英超嘅球员同你讲话，你踢得好好啊，你值得啊，因为我哋香港队踢最高级别嘅赛事都已经去到阿米高，系踢紧德丙，系咪先？即系德国嘅三级联赛咯。咁所以即系技术上真系有分嘢。嗱，寄望嗱巴勒斯坦都唔系弱嘅，所以我真心觉得港队豁出去攻咧，嗱赢又系咁啊，输又系咁噶啦。我估大家需要睇到港队踢呢个耀目嘅足球咧，就系、是、啊喺今晚夜晚11点咧去支持啦。就算天气冻，我估收音机旁边嘅球迷们咧都会留守喺电视机隔篱去睇嘅。啊！不過咧，你哋知唔知道有一大班嘅球迷咧，大概有為數不少嘅球迷未飛咗去卡塔爾度睇波？ 係啊！ 喂，其實咧呢、這個睇波之人都幾得意喎！我咧問翻啲有去當地咧睇曬兩場或者睇埋巴勒斯坦三場波嘅朋友咧，喂，佢哋個行程係點樣玩啊？你有冇興趣知道嘅行程點玩？ 我有啊！ 卡塔爾呢個地方，你當然喺多哈嗰度有啲地方要遊歷一下啦。咁咧。有三种行程，第一种行程咧就系你可以去埋埃及，因为卡塔尔去埃及咧都比较近啲嘅。咁埃及当然有最传统嗰啲狮身人面像啦、金字塔嗰啲嘢睇，即系有啲嘢睇下啦。 有个新嘅博物馆啦， 系啦，有啲嘢睇啊。咁即系佢哋睇完第一场港队，跟住咧就搭飞机咧去咗埃及，跟住咧就睇翻第二场港队嘅比赛，跟住好啦，你话哇，第二同第三场之间做咩咧？因为第二同第三场之间咧，讲紧都有三四日噶，有啲 飞咗英国探朋友， 因为远少少啦呢个。 因为咧，始终卡塔尔呢个地方咧，都系中东三宝嘅航空公司其中一间啦。咁佢系好充足嘅转去欧洲嘅飞机嘅， 航班亦都够啊。 系啦，等于咧好多朋友，就算你话啊唔去英国探朋友咧，你近少少。譬如可能去德國走一轉，或者去巴黎走一轉咧，都有咁嘅本錢嘅。跟住橫掂都去到中轉站嗰個位， 係嘅， 係啦。因為好多香港朋友咧，其實揀去歐洲轉機都要去多哈去卡塔爾嘅，即係或者喺杜拜轉機啦。即係大家最文明、 即係唔係直航嘅話啦， 係啦，唔係直航。當然你話喂唔係啊，我好叻㗎，依家買到幾萬蚊機票飛直航㗎咁樣，咁你係叻仔咁。但係好多朋友都想遊歷多個地方或者遊歷多個國家咧，咁就會用呢一個方法咯。咁所以咧，我睇翻啲報章報道咧，其實咧，香港隊好多 fans 都係做緊呢一樣嘢咯，即係佢就冇停留喺多哈太耐嘅，就變咗卡拉卡拉嗰啲時間咧，就去咗其他唔同地方去玩咯。啊，即係呢個係香港人嘅特色嚟㗎。 係啊，同埋球迷同球迷之間嗰、那個對對碰咧都幾好喎，因為 即係香港嘅特色咧就係、 是、善用時間、 善用時間、善用資源、善用金錢、善用所有嘢去做呢個係香港人嘅精神。 其實球迷咧就係有呢一樣嘢好嘅，所以有陣時去到一啲大型嘅比賽，點解啲人咁希望就係、是，譬如一嚟我哋有個大嘅球場嘅話咧，可能以前之後我哋有五萬名嘅球迷，可以有一啲重要嘅比賽嘅時候都喺香港搞嘅時候，我哋就多咗五萬個人咧， 冇錯 喺香港呢一度玩嘅咯。所以其實即係多啲呢一啲嘅，譬如體育盛事啊，到時有埋呢一嘅咁大嘅體育嘅基建之後咧，繼續咧揾更加多嘅球迷嚟香港，我覺得嗱又係幫到我哋旅遊業呢、這個 係冇錯啦。咁總之都係嗰句， 球迷 香港隊贏波。 靓彩双面镜，靓靓两边太阳。心的伤，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抢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识打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独有发售。双重的意头，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或像对耳听候，拖拖手手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跟台上饮起酒。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算资，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斟酌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铺街份多张椅，上爆台双生子，三改革特体开数正契体。 上官光台上音起奏。 佢哋 Twins 喺红馆继续咧打紧佢哋嘅执手翻啊吓，咁啊特登拣呢只歌咧个名字比较吉利啲啊，希望咧中国香港足球代表队咧都可以啊双喜楼啊双喜临门啦啊，今日2-0啊，唔多唔少搞掂啊，最佳第三名出线。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啊，不过都要讲一句吓，咁啊，其他嘅组别啊，嗰、那个入球个状况都好影响港队嘅出线噶吓，所以唔系净系香港付出咗努力噶吓，咁仲要睇埋其他组别嘅一啲形势啦，咁啊，人哋嘅第三名究竟系成绩系点啦，咁所以真系留意啦啊，即系今天晚上啦，11:00到啦，就有呢一场波啦，咁啊，喜欢足球嘅你就可以睇下，不过天气都真系冻啊，如果你话挨唔到眼瞓咧，都系明白嘅，因为哇，即系夜晚黑随时又系得翻几度噶啦。啊、 你知唔知道其实我之前上年嘅时间都已经买咗份礼物就放喺屋企俾大家嘅，俾屋企人嘅。咁嗰个系一个cushion 嚟嘅。咁个 cushion 咧呢类 cushion 其实即系坊间都唔少啊。咁但系佢最好嘅地方咧，佢除咗就系个 cushion 中间咧系可以摆两只手，即系好似穿入去咁样，令你暖啲啦。咁啊，即系你手入边就好似多咗个白布袋咁啊，暖啲啦。咁另外咧就系个 cushion 入边有个拉链嘅，嗰咧拉开咗之后咧。而家將嗰啲畫毛嗰啲皮嘅， 哦，就俾大家、哦、即係叫 冇錯啦。 佢唔係冷氣皮，佢叫電視皮咁。 電視皮即係譬如你今日夜晚就係諗住撐港隊嘅，咁你就有呢啲 cushion 咧，咁你就可以攬住個 cushion， 然後攞埋入邊嗰張被出嚟就嬲住自己。 係啦，再著埋香港女波衫。 冇錯， 啊，一齊叫住口號，開心開心咁樣咁啊，保暖好似 Vicky 都有啲 tips 喎。 冇錯啊，其實咧嗱，啱啱12月我自己咧都去咗外國嗰邊咧，其實個天氣都幾凍嘅。我想講啊，其實今日我出門口咧，同嗰邊嘅天气差唔多咋、 啊？香港成日都系咁噶， 都可以去到咁冻噶。 西伯利亚人嚟香港都觉得冻， 系啊， 因为香港 或啲俄罗斯人嚟香港都觉得冻啊。 暖气嗰啲 啊，系啊，因为湿冻啊嘛。其实我今朝咧都有同小白讲啊，其实我喺12月嗰阵时候喺外国咧，我都买咗一。件系我喺嗰度当地即买即用嘅一件好物啦，佢就系羊毛鞋垫啊！我都特登咧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咧啊咁冻啊，我一定要摆翻对鞋入边着下先。咁的而且确脚趾系暖啲嘅，系因为我啲脚趾咧好易冻噶。 咁、哦、根据嗰啲中医师通常都讲啊，保住只脚啊紧要啲，好似想象香一个人咧系一棵树嚟噶嘛，根 系 好紧要嘅、 啊， 有啲嘅脚都系好紧要嘅。咁、啊、所以即系之前阿小白个环节啊。都话啲中医师朋友都鼓励大家，可能冬天嘅时候多少浸脚啦，咁样咁啊都 饮下姜茶啦， 系啊， 我都有听中医讲，即刻去搜罗翻嗰啲黑糖姜茶， 系啦。 去到咁冻嘅天气，你哋嘅衣着又系点样嘅咧？你哋会系都系要潮潮嘅，好靓仔嘅。好靚女嘅會著得比較少啲啊，因為外國人咧其實有陣時啲男士咧都會著短褲噶嘛，你哋有冇試過喺咁凍嘅時候著短褲咧？ 後生咧真係唔覺凍嘅，成日都整住條短褲嘅，幾度都可以著短褲嘅。依家咧年紀大咧都整翻條長褲，同埋我自己就唔中意著羽絨嘅，唔係唔中意著羽絨嘅。其實羽絨呢一樣嘢就即係我好耐都冇買過，因為都好多朋友講話，即係製作嘅過程啊，剩嗰啲咁嘅嘢啦。咁我自己就依家多咗著呢啲畫毛褸。喂，其實咧畫毛咧真係幫得到手喎， 好暖㗎， 即係幾暖喎畫毛呢一樣嘢。 我呢一件畫毛咧，我係喺外國嘅時候著咧，我入邊都只係著咗一件 heat tech， 一件棉衫，再加一件畫毛嘅衫。咁其實我都足夠嘅，但係我係有用暖包同埋戴頸巾。 不過 我 而家都有暖包。用紧啦， 而家冇，我喺外国嘅。 我以为你喺直播室入边都贴住个背脊。 好啦，我哋翻到嚟呢边暖粒粒啦， 系 啊，但系褛就会着咯， 系 啊，冷帽都会戴咯，但今日就冇戴冷帽嘅。 暖贴咧会唔会贴吓？ 会啊会啊会啦、啊，其实暖贴咧贴暖贴咧都有一啲方法咧教俾大家、就是，就系究竟贴边一个位置我可以暖啲咧？ 教添啊，咁叻 啊！分享 系啊，可能有好多叔叔伯伯。教我贴暖贴， 系啊， 我贴咗几廿年啦，阿叔， 分享啫， 分享下， 系啦，分享下啦。嗱，原来咧喺贴喺腰嘅两侧咧。 嗱，我哋成日都唔知你哋有冇试过 腰啊？腰我有 腰系腰系两侧喎。 嗱，我通常贴肾嗰啲位啊，你知个 腰嘅两侧啦。 尾龙骨嗰啲位， 听下听下中医讲咧，就话肾系咩？我哋能量嘅泉源，我哋啲力量就系储存喺个肾入边嘅，所以可能呢方法啱。 系啊，尾龙骨嗰啲位咯。 我问下中医先。其实系差唔多嘅，就系原来腰嘅两侧啦，同埋我哋嘅肚脐下方，如果贴呢啲嘅位置咧，都系能够令到我哋暖啲嘅。点解咧？就因为我哋嘅肝脏啦、肾脏啦，其实都系如果令到佢暖嘅时候，佢哋嘅血液流量咧比较多嘅时候咧，佢哋个血液循环好啲啊，咁令到我哋个人咧都会舒服啲、暖啲嘅。系啦，咁其次咧就系呢一个位置咧，可能难少少嘅贴。嘅时候，因为会外露嘅有可能，就系颈嘅部分啦。 贴颈 系啦，因为颈咧系最接近我哋心脏嘅大动脉。 哦，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贴颈都 OK 嘅。如果你话假设我着樽领衫，咁我咪可以贴咯，或者我戴颈巾褛一褛嘅时候，都可以贴喺颈嘅部分。而最后呢一个咧， 唔好直接掂到皮肤啊， 部分系。咁而最后一个咧，就系我哋嘅背部肩胛骨嘅位置。 哦，肩胛骨啊， 系啊，好似贴紧嗰啲 对落嗰个骨位咯，背脊嗰个位。 好似贴紧嗰啲痛贴嗰啲咧， 肌肉受伤 嗰啲位先会贴噶嘛，肌肉上。但原来暖贴咧都可以系贴喺呢一个位置嘅、 啊。你头先讲咧话都除咗你嗰啲咩羊毛袜啊嗰啲嘢帮到手，喂，如果暖包贴脚又得唔得咧？我想问。 暖包贴脚底唔系话唔得，但一定要着物。其实好似啱啱小白咁样讲，都系一定要唔可以 掂到皮肤。 同埋因为其实我哋成个人咁重咧，唔能够长时间喺同一个位置啊。如果唔系，其实系好容易灼伤嘅。 即系暖包入边嗰啲咧，黑色、啡色嗰啲一粒。粒究竟系乜嘢嚟？ 嗰啲化合物嚟噶嘛？ 系啊， 系啊， 我细个整穿过。 我特登整穿过， 黑蚊蚊噶。 唔系，我好中意咧，手多啊，摆袋嘅时候咧，捽下捽下咧，捽爆咗。 捽爆咗，我都系。 但真唔知系咩嚟嘅咧，嗰啲啊！如果听众朋友如果知道啊，同我哋 有嘅，好易揾嘅呢个系。 即系究竟入边系咩物质可以自己自动发热嘅啦吓？ 系咯，唔知咧，因为一接触咗空气系嘛？呢个下次再同大家了解一下。嗱，除咗咧就系贴埋喺我哋嘅背脊嘅时候咧，有另外几点咧都需要同大家提一提嘅、 啊。 因为今日咧真系而家系六度啊吓。首先今朝刷牙嘅时候，你哋用冻水定系暖水？ 冻水 其实最好是用暖水啊！如果我哋用过太冻嘅冻水咧，会好容易 闹 我哋 狗。最好系用暖水啊！ 最好啫，都系每个人接受嘅程度唔同啊嘛。系啦，同埋咧，其实咧，如果你个子小嘅话，即系好似我咁，系特别容易冻嘅，系好容易咧散热散得好快，唔知点解。咁呢一个系啦，系我哋嘅人体嘅结构嚟嘅。咁所以如果你个子小嘅话，今日就尝试一下，起身嘅时候饮翻杯暖水，刷牙嘅时候唔好用冻水，然后可以。带一个暖贴出街，贴喺我啱啱提及过嘅就系腰部两侧啦、肚脐下方啦、背脊啦，又话颈筋啦，即系颈部嘅位置啦，都系能够咧令到我哋系可以好好咁样去保暖嘅。同埋今日咧系会落雨，所以如果怕跣嘅话，都记得着翻对防水鞋，咁样就唔怕整亲自己，同埋唔怕受伤啊。 嗯，明白晒啦。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同大家快速睇下个天气先啊。今日天气咧系严寒嘅，密云啊有几阵雨啦。初时市区气温咧徘徊六度左右啫。咁啊，依家咧大概七度啊吓，咁相对湿度87%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咁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 哎、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冻冰冰啊吓，咁但系即系睇到今晚美股咧都。 都见到港股一啲大科技嘅 ADR 咧都止跌回升啦，咁啊起码个大市都唔会令到我哋继续叫做继续好心慌慌啊，冻到心慌慌咁啊，应该顶得住啊，琴日都几差吓，睇翻财金报章嘅报道咧，就话港股2024年开局咧都系颓势未改啊吓，咁啊曾经插穿咗咧15000点嘅，咁啊15个月咧就超买啊，咁啊超级超买咁样，咁啊 Kenny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下港股嘅情况，究竟系咪真系要补埋上年嗰个下跌裂口，即系落翻14800几点先可以止跌，定还是今日都有机会即系喘稳啦？用呢个字眼好啲啦，咁啊交俾你去讲啦，好唔好啊？唔该晒。 其实就港股啊，同呢个天气都差唔多，都系即系冷冰冰啊，即系同呢个系美股方面咧，就即系简直差啲共振。美股就好似成日都好新年啊，太阳啊，夏天咁样啦。咁我哋港股方面咧就真系惨啊，就即系继续不断试一啲嘅低位啦。咁我谂最主要原因就系你睇翻而家港股都面对一个问题咧。虽然我哋成日即系喺节目都讲咗好多次啦 ，P E 又平啊 ，P book 又低啊，跟住息率又高啊，跟住好多股份方面咧都超卖得好紧要啊，但系佢都不理，都继续跌嘅。咁所以而家形成咗一个咩现象咧？就系、是、一个沽家就多啦，买家咧就真系好缺乏啦。咁所以形成咗，即使你話嗰、那個股值係好平，大家都唔會理嘅，因為你而家面對嘅問題咧係一個信心嘅問題啊，就唔係一個即係理性地去作一個投資評估方面嗰、那個預期。咁尤其是你而家有少少就係嗰個咩即係羣眾嘅資金羣眾嘅效應咧。就全部，尤其是啲機構性投資者咧，全部都攏曬去美股嗰度。咁你見到咁嗱，不過事實上就咁嘅。你睇翻譬如美國嗰啲企業啦，譬如好似 AMD 啊，或者係之前 Nvidia 咧，公布嗰啲業績咧，你見到佢其實係嗰、那個無論而家個盈利增長或者嚟緊個指引咧，都係好嘅。咁但係港股就面對一個問題啦。雖然你話平，但係咧好多公司方面咧都唔係有一個增長嘅 story 話到俾你睇。咁所以形成咗即係此消彼長之下嘅話咧，就更加令到港股方面係弱咯。咁、我諗暫時咧，要扭轉呢個趨勢咧就難啲嘅。咁所以即使你話有反彈嘅話咧，我相信都有技術性反彈為主。 Kenny 啊，同你今日傾啲叫做再技術含量再高啲啊，嗱就唔係股票分析嘅技術含量，講下啲芯片啊。嗱你頭先都有講啦，其實美股方面，譬如 Nvidia 啊、AMD 啊，或者 TSM 啊等等啦，其實出嚟條數都好啦。咁嗱，亦都我哋係見證住我哋依家 AI 嘅應用係好普及啦，以至方方面面都會用得到智能家居啊，以至手機啊，以至電能車啊咁樣。咁係唔係因為個技術含量嘅關係？如果我哋港股都有如此嘅大科技，可能都叫做頂得順咧喺個大市嗰度。又調翻轉頭啊，即係心機旁邊嘅散户投資者，可能都會想聽多少少其實關於芯片嗰個一日千里嘅發展。咁好啦，咁如果往後都係芯片嘅世代，有啲乜嘢嘅芯片企業或者？內地嘅芯片又會唔會有機會追得上去咧？即係譬如講緊，譬如中芯國際啊咁樣，咁咁唔會人哋係咁進步，我哋停滯不前噶嘛？我亦都唔深信呢件事係咁樣發展啦。你點去分析嘅咧？關於芯片股以至芯片板塊， 嗱，芯片嗰樣嘢就真係非常之重要啦。即係你睇翻即係之前特朗普時代咧，就係話呢個係美國優先啦，又話要將一啲係工廠搬翻去美國啊，同埋一啲限制啲高科技咧就輸出俾我哋國家啲。其實你而家睇到個效果啦，即係你見到其實美國咧都即係深信咧，就係話呢個科技啦，同埋尤其是 AI 方面啦，對於未來經濟或者對於甚至全球方面嘅發展咧，都是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係手段。咁所以形成咗佢一早好多年前已經拿住呢啲嘢，就唔俾我哋國家就發展得太快。咁你而家見到個效果出嚟啦，就係話點解台股點解日本股市都升得咁勁咧，或者韓國股市都升咁勁咧，係即係港股同埋內地股市啲人獨憔悴咧？呢、這個你就見到全球供應鏈改變得出嚟嗰個結果就係咁樣，就係話好多嘅一啲芯片嘅話咧，都中國係做唔到啊。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係形成咗好啲單咧就去曬台灣啊、韓國啊、日本等等， 咁亦都令到佢哋經濟發展會比較快。嗱，美國就直唔使講啦，你睇到啦。咁至於你話我哋係咪冇呢啲咁嘅投資對象咧？其實又唔係嘅。你見到我哋成日都喺節目有講呢個聯想啦，你見到992聯想個股價咧，其實都唔錯嘅喎、 哦， 都跑贏大市嘅喎、哦。點解咧？因為聯想我哋之前講啦，佢就係做嗰啲GPU。 系 大算力芯片方面咧，嗰、那個market share 咧都即係算係大嘅全球嚟講。咁所以而家內地我哋都成日講啦，即係舊年都講話發展科技嘅話咧，就睇硬就唔睇軟啊嘛。軟嗰啲嘅即係我哋以前炒開啲平台經濟嘅，好明顯就你見日日都俾人沽，同埋國家政策都唔係太過特別係關注呢方面。但係調翻轉硬件嘅發展咧，國家嘅政策就一定係支持啊嘛，咁所以你見到聯想啊啲咪做得比較即係出色啲咯。 嗯，咁可能咧，散股民咧都要從住呢方面咧去多做功課啊嚇，多去研究一下嚇，咁因為即係始終都係成個投資嘅大方向亦都出咗嚟啦。咁啊不過咧我深信投資嘅世界咧就幾條腿走路嘅，咁啊除咗芯片係一個大方向咧，ESG 都係一個大方向嚟嘅。咁啊關於 ESG 其實，內地方面都好努力去發展嘅啫、香港都係啦，咁香港基本上今年2024年所有嘅企業都會同你講 ESG 點樣吸引財、省成本咁樣改善形象咁樣，呢啲都係長遠同客户有一個長遠啲而且持續恆久致遠嘅關係啦咁樣。咁啊， 同埋我覺得就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投資環境，我哋舊年都咁講啦，都係分散市場咯。即使你話喺港股，其實我哋都好輕易買到一啲納指嘅 ETF 啊，半導體嘅 ETF 啊，或者係一啲中東嘅 ETF 啊，咁或者甚至無係crypto 一啲虛擬貨幣嘅 ETF 啊，咁你咪可以將你個 portfolio 分散風險咯。 嗯，係啊，咁大家都可以多啲去做下功課研究下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世慶幫我哋分析大事啦，唔該 Kenny， 聽日再同你傾啊，拜拜。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距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说我旧书本插图，情愿餐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轻一杯，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鸟做都有把，沿途分裂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何表做都有吧，沿途滚了精石全收下，老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最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便快乐，不怕异国再派旅，不舍地走在晴空下，和太阳在对话，不急于找 没有太害怕，还信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有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是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演哑，回程路也带上彩霞。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嚟啦，八点二十四分，咁啊天气啊继续冻啦，留翻喺室内咧都有好多好嘅活动啊，安排咗俾大家嘅。嗱、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啦，康文署啊推出咗呢、這个博物馆通行证啊。龙年特别版、哦， 系有啲咁嘅事， 即系呢啲咧乜乜特别版咧，就通常咧就系、是、我哋细个咧搭港铁嘅时候咧，咪有嗰啲龙年特别票啊， 系啊系啊， 即系譬如猪年唔知乜乜乜啊，咁即系有几个叫做政府嘅部门啊专做呢啲啊，即系譬如邮政局啊咁样啦，咁样 有阵时咧会系 Q 版嘅，有阵时咧就会栩栩如生嘅， 系 啦，咁我觉得咧就两个版库都 OK， 系啊， 咁但系譬如你十二生肖。你呢一 set 咧玩晒 Q 版，下一 set 玩晒嗰啲栩栩如生嘅，咁你都玩咗廿四年啦。 冇错冇错，嗱，康文署咧就推出呢个博物馆通行证嘅龙年特别版啦，两款嘅设计咧都有传统嘅特色嘅咁样。咁啊，原来咧两只咧都系吉祥物嚟，康文署嘅吉祥物叫活力仔同埋斯文猫，系啦。 斯文猫， 其实佢都唔系猫，系猫啊，斯文猫先啦。 哦，另外一只咩活力仔啊？ 活力仔， 活力仔， 系啊，活力仔，活力仔啊！ 活力仔本身又系猫嚟嘅，定系咩噶？ 活力仔，唔知佢系咩嚟噶？佢似系猫，似啫， 似系猫， 似啫，我唔敢定义，一唔系猫嚟啊，狸猫嚟啊， 咁又可以换太子喎， 一系猫嚟，熊猫嚟嘅，唔系唔关啊，唔系，大家上去康文署嘅网站里边睇到啦，嗱，即日起咧就有七间嘅指定嘅博物馆啊，嗰度就叫做发售啦，咁你可能会话，喂，呢啲博物馆通行证系咩嚟嘅咧？咁啊，一家大细嘅爸爸同埋媽咪咧就會了解得多啲啦。咁、通常咧有呢啲博物館通行證咧，你就可以喺開放時間咧咁啊無間斷咁樣入去噶。咁、就包括有香港藝術館啦、香港歷史博物館啦、香港文化博物館啦、香港科學館啦、香港太空館啦、孫中山紀念館啦，仲有咧呢個香港海防博物館咧，都係可以憑住呢個 pass 你就 我都有啊，那個博物館證 係咯，即係幾正嘅喎，其實帶啲細路仔去。 去相當之唔錯啊！咁有陣時，例如佢中意歌牌好 hit 嘅，你見到我哋有陣時都會宣傳，譬如恐龍嘅，有一班咪好多恐龍嘅 科學館， 係啦，科學館又有，跟住其實嗰段時間太空館都有關於恐龍嘅，即係恐龍嗰、那個嗰、那個 movie 嗰、那個電影啊，咁嗰個電影都有得睇。咁所以咧喺唔同嘅時間咧，你發覺其實硬係好似一啲即係眉來眼去咁樣啲博物館都會令到即係主題差唔多，咁可以一次過玩曬幾個嘅。咁當然啦，每一個館佢自己嗰個休館嘅時間咧，星期幾。是不一样的，咁大家睇清楚啲。咁你如果你即係好喜欢博物馆，你攞住张博物馆证，其实你真係睇到好多嘢啊。 係啊，几正㗎。咁有陣时候有啲情侣拍拖呢都鍾意入去科学馆嗰个拍拖㗎嘛。我知道係 望住啲蜘蛛啊。 有啲嘢玩下，跟住又可以影下相打下 卡。望住啲鸡仔点样出世。 呢啲年轻嘅时候。 從而发展 reproduction。 係啦、 啊。那个方向。 哎呀。 那个方向。 出世啦， 系啊， 好可爱啊， 得意啊！ 旧时咧， 唔知道我哋个 B B 又会唔会咁样嘅咧？ 旧时讲呢啲咧，就会觉得啦，喂，好坏啊！讲呢啲教呢啲生育嘅唔好啊，政府推行生育啊，依家鼓励你有2万蚊啊，系啊，所以咧多啲去呢啲睇下啲动物嘅。 reproduction 嘅過程都 幾好啊，同埋佢呢個博物館正佢都有曬 design 嗰樣嘢，係啦，我自己嗰張咧就都有 design 嘅，就簡單啲普通版嗰個 design 嚟嘅。咁如果你話有張龍鏈喎，戴住張龍喎，黐埋啲龍氣都幾好喎， 幾得意 張卡都幾靚啊，同埋我見到狐狸仔原來男仔係狗狗嚟㗎， 哦狗仔嚟，係 啊狗狗嚟㗎， 好嘢，一隻貓一隻狗啦， 貓一隻狗，其實我想話咧，佢今次呢一個咧同我今年設計嘅利是封好似。 阿Vicky 设计利是铺都几得意啊！ 系啊，用我啲狗狗嚟设计。 有机会又放上网同啊，我哋啲听众朋友 share 啦，讲多少少俾大家听啦。咁啊，呢个叫做博物馆嘅通行证咧，持证者可以喺有效期内咧无限次咁样参观咧康文署辖下嘅博物馆咧收费常设。同埋一啲咧專題展覽之外咧，仲有啊博物館咧專為持證者咧設有啲免費嘅特別節目嘅喎。 嗯， 嗱嗰啲免費特別節目又好似小白話齋啦，即係你每個館又有啲唔同嘅，或者有啲期間限定嘅咁樣咁啊大家條款細則就多啲上去康文署嘅網站就了解更多啦咁樣。咁頭先話即係科館、考館有多嘢睇，咁啊唔好失卻喎。啊，早前咧都好似話有個妹姐嘅展覽。在香港文化博物馆 啊 嘛，咁呢个亦都系睇到香港嘅娱乐产业旧时多么的辉煌啦，咁大家入去睇下啊妹姐拍戏嘅时候啊。究竟啊着嗰啲咩戏服啊，或者啲唱片封套嗰阵时啊，原来嗰个年代已经好前卫咯。 系个设计系点样嘅咧？嗰套衫又系点样嘅咧？都可以入去睇下噶。 系啊，大家又可以参观欣赏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同广阔云雨带影响，本港清晨天气严寒，市区气温下降至六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其中打鼓岭同荃湾可观只有四度。大帽山更加錄得零下 2.2 度。天文台說高地氣溫顯著較低，並且可能會結冰，提醒市民、駕駛人士和踩單車的人需要提防路滑帶來的危險。而由於有雨，加上風寒效應顯著，身體感覺的溫度會較實際氣溫低，呼籲市民要注意保暖，多穿著御寒衣物，並且關顧長者和慢性病患者。消防處呼籲市民在嚴寒天氣下進行戶外活動之前，應該審慎評估自身能力，切勿冒然登山。新疆阿克蘇地區烏什縣發生 7.1 級地震，克孜勒蘇州有房屋在地震之中倒塌，居民受傷，一名被壓在房屋內的兒童獲救。地震發生在凌晨2:09，震源深度22公里。新疆多地震感強烈，之後新疆附近地區發生多次餘震，最強一次達到5.3級。地震發生之後，新疆鐵路部門立即啟動應急預案，封鎖受地震影響的路段，緊急叫停相關旅客列車，並且對鐵路設施進行全面檢查，至今共有27班列車受到地震影響。美國伊利諾伊州發生槍擊案，造成7人死亡。警方話喺芝加哥郊區兩個單位發生，係發現7人被槍殺，將一名認識死者嘅男子列為疑犯通緝。警方話仍然調查緊犯案動機，指受害人相信是屬於同一家庭的成員。日本朝日新聞民調結果顯示，首相岸田文雄的內閣支持率只有23%，與去年12月的調查結果相同，繼續是自2012年以來的最低紀錄。不支持率達到66%，亦都是自2012年以來的最高紀錄。而讀賣新聞民調結果亦都顯示，岸田文雄內閣支持率只有24%，亦都係自2012年以嚟嘅最低紀錄。受到自民黨派發黑金醜聞影響， 岸田文雄今个月19日宣布解散佢曾经常年担任会长嘅岸田派，随后自民党、最大派阀安倍派同埋二阶派亦都系同日决定解散。不过，多数民调受访者认为，即使自民党解散派阀，亦都无法恢复政治信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6,738点，升1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48.19，瑞士法郎0.869，加元1.348，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1.56美元，卖出2022.1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严寒，密云有几阵雨，初时市区气温徘徊在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高地有可能结冰。下昼最高气温大约9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本周后期早晚天气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7度，相对湿度88%。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公鞍路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唐人新村交汇处。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咁九龙入口理工湾位繁忙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麗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在顺利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在新界区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对出。咁前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虾尾新村路。咁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慢公屋。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较早前咧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影响到而家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埔墟港铁站。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啦，都系近住沥源村附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寒冷天气影响，大帽山道来回方向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导班子点样制定以民为本嘅政策，令普罗大众能够受惠。 盘点政策， 新一份施政报告承诺全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究竟会点样落实？ 今集嘉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我哋希望推动发展一个有香港特色、代表到香港嘅一个艺术表演，希望咧可以吸引到旅客。 盘点政策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1月24日晚上7:35，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一齐喺朝头早嘅时候，了解一下你自己出世地嘅历史啊！ 出世地，我估我哋三个都系喺香港出世啦， 喺、 香港大啦咁、样。小白你讲先啦，不如系、 我都系香港出世， 你都系出世啦。你，但系我估个医院啊，个医院系核心呢、這个今日嘅命题。我估啫，系啊，我唔系出题者，我估出题者就系觉得个医院系核心， 可能可以透过医院嘅所在地令我哋了解该区嗰个嘅风貌，或者医院自己本身嗰个历史。香港的而且确有好多医院咧，其实啲历史好好啊，一直以嚟就服务市民咁样。 你谂下，即系我哋两个都差唔多40岁，咁你起码嗰间医院有40年历史啦。如果唔系，你点喺嗰度出世？你有冇带翻啲小朋友去你自己嘅出世地？又调翻转头，你有冇同翻啲小朋友去佢哋嘅出世地？ 哦，有哦， 即系出世嗰间医院。 如果佢哋我两个小朋友喺威斯，系啦，咁。好简单啦，你知道我成日经过思瑞噶嘛，行过嘅时候咧就要同佢讲，你喺呢度出世噶咁样，跟住几秒钟。 啲细路仔讲咩噶？啲细路仔讲咩噶？ 佢哋哦系啊系啊，咁啊会问翻少少当其时嗰个嘅情况系点样嘅，系啦，咁啊又系时候做下啲生命教育咁样。不过细嗰个咧就仲未系好清楚，反而大嗰个咧会话俾佢听嘅时候咧，佢就会印象多啲，因为佢都有一齐去接弟弟嚟到呢个世界。 哦 系啦，咁啊，所以系啦，个 concept 会好啲咯。 系咁啊，去睇翻都好嘅。咁啊，我就喺广华医院出世啦。 系 广华医院都系，如果你系住九龙区咧，大部分人都系广华医院嗰度出嚟。 九龙西同埋黄大仙区咯， 系啊，我细个就系住黄大仙区嘅，咁所以好快又系被分配喺嗰度出世。 我有啲小学同学咧，因为细个住美孚嘛，佢哋有啲喺补血医院、深水埗嗰度，系啦，佢哋都系喺嗰度出世。几 得意，咁所以每次去经过我自己啦，经过广华医院，咁隔篱广华街啊，好多玩具波鞋啊、手表卖啊， 好多嘢食啦。 经过啦，我去得广华医院最多咧，就系借佢嘅厕所入，系啊，有阵时旺角咧， 唔系、我系落巴士穿翻入去， 即系旧时细个啦，旧时细个啦，即系中意行旺角嘅时候啦。咁我依家好少行旺角嘅，其实真系少得好紧要。点解啊？好难泊车咯， 系啊，难泊车啦。 点解啊？好多人咯。咁你之前 COVID 都唔会去啲咁多人嘅地方啦。咁啊，真系相对少咗少少。我知道依家广华医院有新翼添噶， 系啊， 好巴闭噶。 我哋睇下广华医院一啲历史啊。原来广华医院系成立喺1911年嘅。咁嗰阵时咧，主要就系服务喺九龙西啦，同埋黄大仙区嘅。 超过100噶咯，110到。 佢原来佢系九龙半岛第一间民办嘅慈善医院嚟嘅，系啊，而广华医院嘅广华咩意思呢？原来就系指要服务广东华人为主嘅意思，而初期咧，原来只系得 72名嘅住院病人嘅啫，72个嘅啫，但系已经过千啦，而家。 梗系啦，一开始都冇咁多人病啦，可能唔系又调翻转头讲真话，你呢个香港亦都冇咁多人口啦，嗰阵时你而家话你香港几多人啦、啊，所以佢先要扩充，要有新疫旧疫咁样咯。 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新疫，见到咧都啲装修咧都几靓噶，我都觉得之后应该要翻去走一转。 新界靓啦， 系啊， 了解 新嘢都靓。不过真系咧，就算我搭车经过广华医院，而家佢就系外观啊，或者你装入去嘅内容，因为我冇入去，我唔想阻住医护人员工作啦。我都见到系真系非常之堂皇同埋靓，你楼底又高咁，成栋建筑物咧，真系完全明白点解佢之前要整咗一段时间啦。 系点解要装修咁耐？系咪？ 我哋细个咧就即系觉得医院都可以去下洗手间啊，成啊。咁自从沙士之后咧，就大家对呢个医疗系统啊有新嘅认知啦， 冇错， 即系会觉得啊，即系医务人员啊、医疗人员都好重嘅负担，你唔好搞到啦，或者喂，你出边去啲商场去啦，去厕所或者点样咯。咁即系我自己都戒咗呢下，但系即系旧时细个出意入去医院冒下，即系睇下啲护士姐姐先咁样。你而家唔好搞住人哋做嘢啊，系啊，咁都啱嘅。咁啊，收音机旁边你都系啦，即系朝头早又可以发掘一下啊，究竟你喺边度出世嘅，边间医院啊，间医院执咗未啊？仲在嘅时候，你又可以怀缅下过去啦吓。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早晨，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系，我哋今朝早食咩药好啊？ 食咩药系啦，药真系好头痛。 系咯。 药咧越嚟就越多，尤其啲咩湿疹问啊嗰啲，就多到你都唔知点样讲啊，又话 probiotics 啊 ，prebiotics 啊，唔知点拣嘅啫，我哋都好难拣，所以有时都误解。我唔识就得好啦。嗱，其实咧有啲嘢我哋药物我哋知咗好多年噶啦。有一只药咧，英文叫 metformin 二甲双胍，呢啲咧系所有糖尿病嘅病人都知噶啦。你有糖尿病咧， 就 系 佢噶啦， 就系佢先噶啦。如果要食药咁但系呢样药咧，我发觉就好得意，好多嘢，唔系咁简单。嗱，佢主要咧呢、這个二甲双胍咧，系只可以刺激嘅身体咧，你个血糖高咧，快啲用咗佢啦。另外咧，你肝脏啲血糖咧，喂唔好走出嚟啊，咁样令到个血糖高嘅，系几方便嘅。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咧，一食开始食咧，医生我会问个病人，你会唔会觉得食咗之后好易闷啊，想呕啊，或者肠胃炎啊？个肚好多气啊，咁样，即系呢个主要咧系呢个肠胃嘅问题啊。咁啊，但系发觉如果你有糖尿病，二甲双胍咧，就第一时令到你个糖尿嗰个并发症咧就少啲噶。第二咧就减低因为糖尿嘅死亡率噶。第三件嘢好得意，会令到你嗰个所谓老人之外系少啲噶。点解咧？我就可能系。控制血糖好啲啊，可能我哋唔知点解，即系唔系同糖尿直接有关啦。咁啊，最近咧就有一个大型啲嘅实验啦。咁啊，发觉突然间唔用呢个二甲双胍，你系因为糖尿病要食佢嘅啫。你呢个如果系年纪大啲咁多咧，真系多咗呢个老人痴呆嘅。但系解释唔到啊！且你啲药药控制唔到血糖，我用第二支药只药啦。咁但系又唔掂嘅，即系话同血糖嘅控制咧系冇乜关系嘅。你唔用呢只药而令到你呢个老人痴呆啊！咁啊，如果喺呢个研究咧就发觉，如果你系早啲，即系未系太老嗰阵时候。停咗呢只药咧，你就会21%嘅机会咧，多啲系早啲系老人痴呆嘅。 哦， 系啊，咁啊好啦，咁啊我哋点解咧咁样？咁啊尝试啦。第一时你点解要停呢只药先？第一，你嗰个肠胃嘅反应咧系好差啦。譬如你喂食咗真系唔得啦，搏命呕啊，又肚痛啊，又肚屙啊，咁样，即系你个病人都唔可能忍受啦。血糖好啊，点啫？我系唔舒服，咁唯有系转第二只啦。第二咧，如果你个肾系功能好差啦，肾功能好差咧，咁啊会又会影响到 就是你那些身体其他机能呢，咁啊无可奈何，当呢个肾嘅功能好差呢，你就要停咗呢隻药。咁啊，但係呢，如果你发觉有啲人屋企人呢，好多时候係有好早有老人痴呆，又或者而家验血啦，有一啲叫做染色体啊，或者呢个 genes 嗰啲有问题啦，APOE gamma 4啊呢啲咁样呢，你第一次你小心啦。我哋尽量呢，如果你真係糖尿病要食呢个二甲双胍嘅话呢，我哋可唔可以用啲其他方法减低佢啲肠胃不适嘅呢？第一次有啲嘅二甲双胍，有啲呢就可以慢慢走出嚟嘅，咁用嗰一挺嘅处方呢。第二呢就係夜晚食饭嗰时食。咁样呢有啲咧就会令到你嘅肠胃嘅不适就少啲嘅，即系尽量希望咧，如果你真系屋企人有啲咁嘅问题咧，又糖尿病咧，又要食二甲双胍咧，我哋尽量希望唔好停呢只药，睇睇会唔会帮到糖尿，又可以减低你有呢个 老人痴 呆呢个问题噶。另外我哋再讲一个咧，我哋嗰个朝头早咧都会做嘅嘢，刷牙。刷牙，刷牙，刷牙。小明爱刷牙。 系喎。 系啊，嗱，好啊，我哋牙咧即系牙膏啦。牙膏其实有咩成分呢？即系好多时候都冇乜人研究嘅， 同埋而家咧好多牙医都话，究竟小朋友用嘅牙膏要唔要 fluoride 好咧？ 系啦，呢样啊，我就唔系专家，我就唔讲呢样嘢。 好， 我讲系大人用呢啲牙膏。 系 系啦，点解咧？系而家系啱啱咧喺外国咧喺美国做完一个大型嘅研究啦。我哋人咧系有好多时候做啲好啲嘢敏感噶，尤其对花生敏感啊，食个花生啊，个嘴肿晒啊，最严重咧就严重休克啊，血压低啊嗰啲咁样。咁啊，到而家嚟讲咧，我哋冇乜好特别好嘅药物对付，除咗啲普通嘅敏感药啦，唯有就系话，哦，你对花生敏感啦，避免咯，唔食啦。但 系 有阵时你唔知噶嘛。有阵时有啲食物啊，捞埋花生一齐煮，佢又冇话俾你听，一食咗咪中招。 所以出街食饭都有时几担心噶。 好难，因为嗰个侍应永远唔会知厨房嘅大师傅落咗咩秘密武器落啲。好啦，好啦，咁啊，佢哋试下，不如咁啦，我哋要嗱呢啲花生咁嘅物质，我哋系整咗落牙膏嗰度。 哦， 牙膏有花生自敏原，我哋喺牙膏。令到佢哋可以接触到口腔嘅黏膜，咁啊可以所谓减低 desensitization， 减低呢个花生敏感，得唔得嘅咧？系嘛？因为你日日擦啊嘛，日日擦，日日擦。好啦，咁啊佢就有32个病人，18至55岁嘅，即系冇严重嘅花生敏感，可能有些少嘅啫。咁啊，连续擦48个礼拜。都几长时间噶， 差唔多成年咯。 系啊，喺加州嗰度。咁啊，个个咧呢32个人咧都可以忍受最高嘅致敏原嘅份量，亦都冇严重嘅反应。好啦，咁啊做完之后咧，我哋要试下得唔得嘅先。48个礼拜刷牙， 即刻俾粒花生你食咁样。 系有嘅，第一，佢啲所谓 oral food challenge 俾你食。有阵时咧，佢用啲即系当然唔系成粒花生先啦。咁佢啲系可以呢个大概300个毫克、300个mg 嗰个花生嘅蛋白。即系大概其实好少嘅，一粒至粒半花生嚟嘅。系啦，俾佢试，咁啊发觉咧。100% 个30几人啫，好少冇事嘅。咁、 哦、 但系另外一批就系所谓普通牙膏去试咧，系有花生敏感嘅人咧，50%系有反应嘅。即系话似乎咧喺佢哋呢个第一阶段嘅研试咧，系似乎系有效啦。刷牙用刷牙，但系咪咁样得咧？个人数唔系多，可能仲要再多啲咁多证实 研究。 咁另外咧，仲有一个研究做紧咧，

跌撞。谁人像你极可贵，换上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繁星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就抱紧只因爱而来的我，当是你等于我。 手写日其实诞生于1977年，当时的教育工作者开始觉得手写艺术这一种技能可能会逐渐消失，于是就创立了这一日，希望提醒大家书写的重要性。的而且确，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很多时候选择了在键盘上面打字而不是手写。其实手写是可以训练到我们的肌肉记忆和手眼协调，所以趁住今日攞起支笔写下自己个名。如果你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学习一下书法，了解一下唔同字嘅历史，好似系隶书啊、行书啊咁样。又或者可以从自己写嘅字上面了解一下你手字系点嘅呢？字迹系好潦草啊、好凌乱啊，定系好工整嘅呢？都系一个自我了解嘅时间。 了解埋个天气啦，今日继续系冻嘅，有几阵雨啊。初时市区咧气温大概徘徊喺6度左右嘅啫，依家咧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表现超预期啊，道指咧首次冲越咧38,000点嘅关口啊，收报咧38,001点啦，升咗13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0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49点啊，继续喺啲高位嗰度整固啊，讲紧就系美股方面啦，嗱，港股都弹翻啲噶，见琴日大家咧都几阴功啊吓，无啦啦咁啊穿咗15,000点咁啊，港股 ADR 啦，咁啊升244点啦，贴士啲啦，新加坡嘅港股期指亦都系高水150点嘅，咁啊埋单计数应该今日开出嚟就上翻15,000点咯。不过讲真嘅，即系由年头到依家啦，都系即系一月都未过，成个一月都系枕住跌咧，可能投资者咧都冇乜胃口啦吓。咁但系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啦，农历新年之前啦，有啲国策支持下啦，特别提振下个资产同埋股票市场啦，咁可能有机会咧就帮到啊，即系股票市场咧有个振奋嘅气氛啦，同埋提振嘅作用嘅。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今 日朝早咧，咁其实有听阿 Didi 讲就话，其实佢都好怕冻嘅，咁所以就要又要有暖气又剩啦，头先提过啦。咁我突然之间，其实嗰刻咧，我都谂到咧，喺日本青森呢个地方咧，佢哋有呢个炭炉火车。呢个炭炉火车其实都几有趣嘅，因为佢个暖气咧系真系一个炭炉嚟嘅。系啦，呢个 哦，即系佢仲系烧煤炭咁样，有啲蒸汽式 火车。本身架车就唔系烧炭炉嘅，但佢入边特登咧就装咗嗰啲。炭炉去到俾你，即系令到嘅即系恒温啊，系啊恒温系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叫做恒温嘅装置嘅，都几古色古香咁啊，有机会可以即系综合晒之后咧，咁啊同大家分享啦。好啦，咁啊其实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个咧就系蒲台岛啊，蒲台岛咧就未必。好多香港人去過，係啦，因為蒲台島其實本身佢個地理位置偏遠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喺香港嚟講算係一個秘境嚟㗎， 係正㗎。蒲台島咧，我妹夫咧就係蒲台島嘅原住民，係係啊，佢話每年啦，即係佢哋叫阿馬蛋咧，即係天后蛋咧，咁啊會翻去咁樣祭祖啊，同埋會翻去食一餐啊咁樣咯。咁啊依家留喺個島入邊嘅居民都係得寥寥數户， 係啊係。啊、有啲士多仲會經營啦，咁但係你如果要去蒲台島咧，其實個方法都唔算多嚇，因為陸路去唔到啦，咁亦都要經過水路。啊、真係行水路啦！咁水路其實都有兩個方法嘅，咁分別可以喺赤柱或者咧就喺香港仔嗰度坐船嘅。咁、如果你話邊一個好啲啊咁樣，如果赤柱咧，咁就喺嗰個北宮碼頭嗰度咧，咁有30分鐘，我記得30分鐘就去到嘅。咁30分鐘嚟講，比起香港仔碼頭嗰度出發嘅話咧，其實都快成一半嘅、即等於就好似坐快船咁樣。係啦，咁我時間的而且確咧係會短啲嘅。咁但係重點咧就係佢禮拜你自己睇翻個真個船期啦。咁但係我記得嘅咧就禮拜六就同呢個公眾假期咧，先至有呢一個嘅船去到服務嘅嚇。 但係南丫島南丫島添，講咗去另一個位置，即係喺香港仔嗰出發，因為咧有得去南丫島同埋蒲台島，所以我 mix up 咗。但係咧香港仔嗰度出發咧就比較多啲船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咁香港仔嗰度咧就多啲船啦，咁同埋佢香港仔嗰個出發就即係容易啲控制時間。不過佢嗰個船咧就要成一小時先至可以去到嘅，咁佢除咗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之外啦，星期二同星期四咧都會多咗咧，就係一日一班船咧就特登 serve 呢個蒲台島。咁但係大家都要揾翻嗰個船期，自己對一對先啦嚇。好啦，咁如果你話香港仔碼頭又難唔難去咧？咁香港仔碼頭本身咧，其實亦都喺以前啦。以前有個海鮮房嗰個位置，係啦，喺嗰度旁邊附近嘅，咁亦都係一個好細嘅碼頭仔嚟嘅啫。咁你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好似有啲自己搭出嚟咁嘅感覺嘅，咁唔算係一個好大咁啊，喺個岸邊咁啊搭出去咁樣。咁你喺呢個中環巴士總站咧，其實坐70號嘅巴士往呢個華貴方向，大概20分鐘到就可以去到呢個站啦。咁一落車嘅時候，你就應該都幾容易見到噶啦嚇。咁又或者你喺黃竹坑站去。黄竹坑站去嘅话咧，就要行少少啦，就要行20分鐘到咧，先至系可以去到呢一个嘅香港仔码头嘅。咁你就上船啦，咁去到呢一个嘅蒲台岛咯。好啦，蒲台岛咧，其实由于佢本身咧喺香港最南面啊，咁佢有一个嘅灯塔咧，如果冇记错，数咗1126咁样噶，咁有编号嘅。咁个灯塔咧去嘅时候，一阵都可以讲下啦。其实当然灯塔就纯白色啦，咁系望起上嚟靓嘅。咁但系蒲台岛除咗灯塔之外咧，都仲有其他嘢睇嘅，因为佢。燈塔咧未必適合個個都安全可以去到， 哦，即係可能喺啲邊啲嘅位嘅，係啦，話曬嗰個位都叫成個香港嚟計啦， 最南噶啦，最南噶啦，係啊， 香港之南啦，可以咁樣叫，之南咁， 香港嘅南極啊，所以有啲朋友會咁講噶嚇。咁啊，如果你去到呢一個嘅蒲台島嘅時候咧，咁有啲由碼頭嗰度出發啦，咁有第一段嘅路嘅，第一段嘅路咧，咁其中有一個都好出名嘅，無事古宅啊，咁去行過，咁佢又唔好特別入去啦嚇，咁啊，因為望起上嚟外觀咧。都有啲驚驚地嘅，即係少荒廢咗嗰啲驚嗰啲感覺啦，係啦，咁冇乜嘢嘅就唔好入去啦，咁啊喺出邊 打攪人哋屋企， 係啦，冇錯啦， 休探秘嘅，即係大家玩啊或者遊歷就玩啲正頭正路啲嘅嘢， 係啦係啦，咁你一開頭行嘅時間咧，咁亦都會見到其他嘅景點嘅，咁例如沿翻佢自己 official 嗰條路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去嘅地方包括咧可以去到蒲台島嘅天后廟啦，咁天后廟就喺你個渡輪碼頭，你向左嗰方面行，你就會去。 到呢一個天后廟嘅。咁、但係如果你一開頭就行直行嗰條路線咧，就去到我頭先所講嗰個墓士古宅。咁另外亦都有支即係叫達吉利士嘅叫棺材石嘅，咁有好多古靈精怪石嘅，例如就算唔係蒲台島嘅，我記得香港有個叫龍舟石啊，我第十時間你唔諗唔起嗰個位置，咁嗰個石頭你真係可以，譬如三五知己咁上到個石頭上面咧，佢真係一個龍舟咁樣，大家可以扮撐艇嘅、即係好多啲古靈精怪石， 即係又有啲咩好似。懸崖石咁樣，但其實嗰嚿又唔係懸崖嘅， 仲有 下邊有個地下托住嘅。 港島嗰邊有恐龍石啦，離遠睇上嚟真係幾似一嚿恐龍嘅，我覺得呢個都相當之有趣。好啦， 不過咧，即係我妹夫都有講，即係譬如話蒲台島咧，好多師兄咧，其實就禮拜六日搭船入去做咩咧、就有釣魚，即係嗰個位咧，其實魚獲咧都幾豐富， 幾豐富㗎。 即係你可能咧，有陣時夏天咧，有啲魚咧。会自己跳上岸添啊！ 真噶， 系啊！你有阵时候如果你去得船 P 多咧，啲鱼咧好中意无端跳上嚟， 跳上去 唞气定太热定点样咁样咧？即系有阵时候有啲鱼会无端跳上岸嘅，或者跳上你个桶嗰度，即系嗰一样嘢系有少少可以做到啲不劳而获咁样咧。即系如果喺大江大河，即系大海入边就容易发生呢啲啦。如果你有睇最经典印度老虎嗰套戏咧，即系。 系啊， 咩少年 咩派嗰个咧？ 少年派嗰个咧，未真系佢又整个湖咧，啲鱼会无端跳落去入边，佢可以俾佢蟹嚟食嘅。 系啊，系诶、中国好多江啦，佢哋都有出现呢个情况。有阵时啲喺江入边嘅鱼，佢都会跳下跳下， 无端跳 咗上嚟噶， 跟住俾你食，几 happy 咧呢件事咁。 问翻嗰啲生物学家， 不过唔系成日会发生啊呢件事吓。 好，咁如果我哋沿翻呢一条咧，即系叫 official 嘅路嘅话咧，咁亦都会见到就第二个嘅地方就系牛湖顶，咁亦都系呢个牛湖顶咧，系算系蒲台岛入边咧最高嘅一点嚟嘅。佢另外嗰啲山仔咧都系一五几、一百五十几米嘅啫。咁呢个都有去到188，咁上面仲有个地方可以俾大家歇一歇嘅。好啦，咁你落山咁当然亦都可以行翻咧，就系码头嗰个位置。所以话蒲台岛其实唔算系好大嘅地方啊。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咧就为咗揾佢好多嘅怪石，即系正如南丫岛咁样。南丫岛咧都系有啲秘境咧，咁大家就可以可以揾到好多古灵精怪嘅怪石嘅，嗰啲石头个样子咧，有啲系似只贵妇狗啊咁，好多嘅，系啦， 似啲龟啊咁样， 系啦系啦，冇错。咁呢一个龟咧，其实蒲台都有个灵龟石啊，有啲僧人石啊，咁当然你如果去揾埋佛手岩嘅话咧，呢条路线嘅话咧就喺呢个蒲台岛再南边少少，咁你一路行嘅时候就真系会去到呢一个蒲台岛最南，亦都系全香港最南嘅一个灯塔啦，咁啊即系嗰个灯塔，你就可以去嗰度咧就打下卡啦。 不过有阵时嗰啲石咧，大家都要运用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吓。 系噶系噶系噶， 但系佢个佛手石都几似噶。 佛手石，但系僧人石究竟系咪好似个僧人咁样？ 僧女 喺某一啲嘅角度咧系似嘅。即係正如望夫石咁樣，望夫石你近睇嘅話，你即係只係一大嚿嘢棟咗喺度，你係要喺邊一個位置？即係要喺沙田啦，望翻上去，又或者你直头喺大埔旧路嗰度，咁嗰个咪有阵时有条路嘅大埔旧路嗰度，你喺嗰个位置，你其实望翻去狮子山方向，你会见到有个石头好清楚嘅，咁喺嗰个位望嘅话，你就真系好似一个妈妈孭住个仔咁样啦，咁所以石头咧啱噶，要加啲想象力啦，咁啊亦都要揾翻一条啱嘅路线同埋个角度，好啦，咁你行呢一个嘅蒲台岛嘅时候咧，去到呢个位咧，咁亦都可以就系翻去码头嘅。咁你附近亦都會經過一啲蒲台島荒廢咗嘅學校嘅，一個叫蒲台學校，咁入面都融融爛爛㗎啦，得返個牆壁啊咁樣，但都係見證住以前嘅一啲蒲台島佢哋人士去學習嘅一啲嘅歷史，咁都可以望一望嘅。咁如果大家喺星期六日有時間嘅話，不妨去呢個香港最南邊嘅隱蔽地方嗰度行下山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線。 用 生命的源头。我们是幸运，每天都拥有。 如若果我身边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生是否不会再有欢笑？ 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欣赏，为求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 蓝蓝大海拥抱地球，银白雪山岭高耸半空， 自然定律微妙地我们要庆幸每天可享受。 若果熟悉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间是否不会再有欢笑？ 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欣赏，唯就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 若果熟悉的一切默然消失了，人间是否不会再有 心上，为求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 期望是所有 大家一定听过生物科技了。生物科技是指利用生物程序、生物细胞或者它的代谢物质去制造新的产品，改进传统的程序，提升人类的生活质素。而其中一个应用的范畴就是农业了。其中一个用法就是用来做基因改良，令到农作物可以在一个更加严酷的环境上面生长，甚至是增加它的特殊风味或者营养。另外亦都会应用在利用细胞融合技术开发新的品种植物方面，例如现在已经有番茄和薯仔的细胞融合的新品种例子。而在动物或者是水产养殖方面，应用生物技术主要就是用来研发一些水产疾病的疫苗、细菌性疾病疫苗或者是一些叫做疫苗品质认可的技术等等，这样亦都可以提高水产养殖的成效，减少翻由动物或者水产传播的疾病噶。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9:26啊，电话旁边已经有阿畅啊，同阿 Vicky、阿 O 同埋小白一齐倾下偈。早晨阿畅啊， 早晨， 喂，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各位。 系咁啊，倾倾7:35嘅时间咧，海关 Get Set Go 呢个节目啦吧？ 冇错冇错，咁啊呢个海关 Get Set Go 咧，唔经唔觉高到嚟最后一集喎。 咁快？ 係咧，咁每一集咧，我哋都睇過好多海關、香港海關嘅唔同部門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執法嘅部門。咁今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咧最後嘅兩個部門啦，就係呢個資訊科技科同埋項目策劃及發展科。咁聽起嚟咧好似比較後勤一啲嘅部門，咁但係又原來唔係嘅喎。咁講翻少少背景先啦。即係話說咧，而家香港咧主要有九個陸路管制站啊，即係每一日咧透過呢個陸路邊境咧出入嗰啲貨運量咧其實好多嘅，就每日加起嚟高達150,000票。咁呢個海關咧即係可以好快捷又有效能咁樣處理大量嘅貨物咧，即係清關工作。咁啊當然係靠先進科技啦。咁但係靠先進科技。科技嘅機器嚟嘅啫，都要一啲高科技嘅專家去幫手噶嘛。嗱，呢兩個部門就係嗰啲高科技專家啦。 哇，咁犀利！ 冇錯啦。咁想知道呢啲資訊科技科同埋項目策劃及發展科究竟佢哋搞乜東東嘅咧？今晚7:35要留意呢。 喂，其實應該直頭遲啲整翻個咩？港台 Get Set Go 啦，港台電視部又有我哋電台部咁樣咁多唔同部門啊，等啲聽眾同觀眾咧都一齊了解一下啊嘛。咩？又係用翻嗰句老土嘅説話，揭開港台神秘嘅面紗。 好提議喎、啊，小白，等我又同啲監製提議一下先。 係啦，係靠你講啦 嚇。咁啊，卓仁，咁八點今晚醫生與你係講咩嘅咧？ 嗱，咁啊，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都是醫學人這個環節啦，咁介紹下香港本地嗰啲醫療界的重量級嘉賓。今集的嘉賓呢就是黃志基教授，咁他本身是一位香即係國際的藥劑學權威嚟嘅，佢而家咧就喺港大嗰度藥理及藥劑學系嘅系主任嚟嘅。咁佢咧就本身喺英國嗰度讀藥劑啦，畢咗業之後咧就成功研發第一種嘅歐盟兒童藥品銷售許可嘅兒童口間科嘅藥物，咁係。即係做咗好多年嘅權威啦，咁大家想認識佢多啲嘅話咧，記得要留意今晚8:00嘅醫生與你啊！ 咁之後10:30啊有波睇，咁季後賽四強最後一場啦，香港東方對永倫， 冇錯啊！咁講緊嘅係今個年度嘅香港籃球聯賽男子甲一組嘅賽事啦，嗱，今晚10:30港台電視32就會送俾大家。季後賽四強最後一場啊，就係呢個香港東方對永倫，咁喺呢個修頓球場嗰度上演嘅，咁啊港台電視32咧都會就係播映俾大家睇。嗱，咁大家留意啦，因為版權所限咧，呢個節目淨係得電視直播嘅啫，咁啊冇網上直播同重温嘅。咁各位球迷支持本地籃球咧，記得要留意一下今晚港台電視32。 要睇啦嚇，咁呢個生死鬥嚟㗎，永倫啦，即係叫做傳統嘅黃色軍團啦，即係Tina 帶領住嘅，可唔可以擊敗到呢個香港東方呢隊球隊咧？咁密切注意住啦。咁今日唔該曬卓，多謝曬你。 好， 唔該曬卓， 唔該曬，拜拜。 都非常之正啊！其實譬如港台電視32咧，見到譬如聽日嘅時候，可能阿卓都會再講下咧，就係有呢個艾納斯隊啊，艾納斯啊對呢個上海申花，咁亦都係可以睇一睇 C 朗咯。我自己都非常之期待啊！到底艾納斯中國行嘅時候咧，有幾多嘢可以俾我？我哋咧就透过港台嘅频道咧就欣赏得到啦吓，咁啊到时大家又黐住我哋香港电台频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同广阔云雨带影响，本港清晨天气严寒，市区气温下降至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其中打鼓岭同荃湾可观只有4度，大帽山更加一度录得-2.4度。天文台话，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且可能会结冰。提醒市民、驾驶人士和踩单车的人士需要提防路滑带来的危险。而由于有雨加上风寒效应显著，身体感觉的温度会较实际气温低，呼吁市民要注意保暖，多穿着御寒衣物，并且关顾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消防署呼吁市民在严寒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之前，应该审慎评估自身能力，切勿贸然登山。运输署在凌晨宣布，因为寒冷天气，大帽山道来回方向全线现已封闭。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发生山泥倾泻，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11人，36人仍然失踪。山崩灾害处置指挥部深夜举行记者会，先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当局话，截至寻晚10点，现场救出11名失联人员，佢哋已经冇生命体征，其余失联人员正喺度全力搜救。另外，危险区域共转移58户213人，其中171人投靠亲友，另外42人已经获集中安置，灾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全面保障。另外，当局话经专家小组初步研判，山泥崩塌的位置与居民区高差大约150米，崩塌面积横宽大约100米，崩塌量大约50000立方米，而崩塌山泥的冲击力刮走斜坡区表层泥土，形成崩滑碎屑流，冲击至山脚。总方量大约70000立方米，崩滑碎屑流导致下方房屋倒冧。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7.1级地震，克孜勒苏州有房屋在地震之中倒冧，居民受伤，一名被压在房屋内的儿童获救。地震发生在凌晨2:09，震源深度22公里。新疆多地震感强烈，之后镇央附近地区发生多次余震，最强一次达到5.3级。地震发生之后，新疆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封锁受地震影响的路段，紧急叫停相关旅客列车，并且对铁路设施进行全面检查。至今共有27班列车受到地震影响。另外，镇央所在的乌什县一度停电，经电力公司排查之后，各乡镇已经基本恢复供电，而克孜勒苏州阿合奇县亦都全县停电，超过30000个用户受到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严寒，密云有几阵雨，初时市区气温徘徊在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高地有可能结冰。下昼最高气温大约9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本周后期早晚天气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7度，相对湿度85%，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061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6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3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445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65蚊，升2.8；友邦保险59.2，升1毫；阿里巴巴66.7，升1.25。比亚迪股份193.5，升2.6；美团65.55，升1.5；港交所223.2，升1.6；汇丰控股59.15。建设银行系报4.34，系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8.13，瑞士法郎0.869，加元1.348，人民币7.19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8，欧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36,748点，升201点。港金报18,8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0.72美元，卖出2,02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畅通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排到去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东区走廊来回方向都系繁忙啦，去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海丰园。反方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太古城。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彩虹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丽城花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一段咧都系繁忙，龙尾就接近朗天路。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挤塞，出九龙方向啦。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而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啊，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去马场啦。反方向去上水，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咁另外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墟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就咁样保持正常呼吸， 我唔得噶，我一落水我就呼吸唔到噶啦。 虽然被困嘅丁丁丁终于被救援队所发现，但系恐惧潜水嘅佢，最终可唔可以跟随展眼一齐逃离险境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一月份有全新的节目叫做《我独自升级》，片尾音乐作品找来日本新一代的靓声库拉基去到演唱，歌曲名字叫做《Request》。呢位中日混血儿除了日语歌曲之外，睇翻原来之前也都出过普通话的作品嘅。今次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库拉基 Request》。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Kura》嘅《Reques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2翻嚟提提大家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咧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今日咧晨光 Morning Call 有个特别版， 有个特别版啊，因为咧就住呢一个寒冷天气警告啦，同埋天文台咧都经常会见到啊天气严寒呢个字咧，咁所以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上面今日啊第一位嘅听众咧就系嚟自小明医生， 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早晨， 辛苦啦， 系啊， 好辛苦啊，咁早翻工， 系啊，唔好咁讲，我哋都系服务市民嘅， 都系开心嘅嗱。今日咧就當然要請你醫生出嚟咧講講咧嗱天氣凍啊點樣喺個兒科嘅界別啊都有啲温馨小提示。 係啊，因為咧我自己即係雖然有兩個小朋友啦，但係好多嘢咧即係聽翻李醫生講之後咧都係啊要温故知新啊，同埋而家咧香港實在太多人咧就嚟緊啊都喺度計劃啦，需要生 B B 啊或者已經生咗嘅時候咧，原來喺呢個咁凍嘅天氣上面咧，我哋如果有 B B 仔喺屋企嘅話咧，都有啲嘢要留意喎，醫生。 是的，最紧要呢是 BB， 尤其初生的 BB 啊、 嗯、 一两个月啊这样呢、嗯、那个照顾呢就要小心了。 知道。 有时呢就做人爱自由。 是。 爱自由点呢 ?BB 呢你又绑到隻种这样呢天气冻呢他好辛苦的。 是 。都不动得啊，一件衫两件衫真的着四五件衫，你估他会舒服咩？咁所以最好咧就有室内咧有暖气啦、空调啦。 嗯、 但系香港就冇乜特别嘅暖气、空调噶。 嗯， 其实最好咧就系嗰啲以前嗰啲油压式啊，一个风琴咁嗰啲咧慢慢热啫，嗰、那个室温咧就最舒服嘅。 哦， 因为你搵个热风系咁吹咧。 嗯。 个问题就会好干， 嗯， 一干咧啲皮肤咧又会啊又鞋啊， 明白明白， 又要成日搽润肤啊咁样咧、嗯，啊都麻烦啲咁多噶。 哦，咁啊， 系室温就25度到啦。 系，咁即系其实爸爸妈妈自己都 feel 到而家个温度唔错咯，室内，咁啊自己嘅 B B 咧都应该系 O K， 又唔需要着咁多衫包到佢成只粽咁样。 系啦。啊、不过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是、尤其细嘅 B B， 哎呀好冻啊，咁样同爹哋妈咪一齐瞓啦，你瞓中间啦，将个一两个月嘅 B B 摆中间，呢、這个好多时候就出事嘅。 哎呀， 点解咧？因为个个都瞓得好好啊，啊一瞓啊，吓二三将个被啊冚埋个头啊，咁样，哎呀好玩啊，咁样大人就好玩啊 ，B B 就唔好玩啦。 哎呀。 因为一冚住咧，譬如啱啱冚住佢个嘴同埋鼻咧、 嗯， 小朋友一呕咧，咁啊大件事啦。嗱、 嗯， 因为喺四个月之前咧，佢哋未识翻身噶、 嗯， 有啲嘢揞喺个鼻嗰度咧，譬如一块就咁好薄嘅布啊、被啊咁样咧、一呕。咁啲濕嘢搭住個鼻，佢係透唔到氣㗎。 哦，係喎、哦， 透唔到氣呢大人就唔知㗎喎、哦。 嗯。 啊，咁其他啊啊唔係小白啊、大白啊嗰啲咁樣咧，大白啊、大O啊嗰啲咁啊，嘘嘘聲啊，瞓到唔知。 係啊， 好舒服。咁但係，咦？朝头早一醒，哎呀，大件事，已经出咗事了。 哎呀，咁呢个真系要注意喎。有阵时啲父母、父母都系锡自己小朋友啦，呢、這个一定噶啦，就谂住俾多啲温暖佢，结果咧就弄巧反拙。 呢、這个最紧要，所以千祈千祈，我哋讲咗好多次啦。 嗯， 天气冻，唔好将佢摆埋一张床，同爸阿爸妈妈一齐瞓， 系 一齐冚被，呢个系危险嘅。 嗯， 应该系佢自己嘅床仔， 嗯， 自己嘅被仔。但系当你嗰、那個温度係夾得好嗰時候，佢唔使著太多衫咧、 嗯。 你冚張被仔啊，那個頭仔突曬出嚟啊，咁樣咧，咁就安全好多。 啊， 最緊要係安全啊，千祈唔好啊大被同眠係唔得嘅樣嘢，係嘛？係。咁啊，當然啊，去到沖涼嗰啲要小心啦，唔好話哎呀天氣凍啊，啊整啲熱水啊咁啊。 嗯， 六親嘅豬仔係仲慘， 係我成日聽啲人講咧，就話啲護士都有提過，就係、是、我哋用大人隻手咧去摸嗰啲水温咧，因為唔得嘅係嘛？ 用個手踭， 用個手踭啊，係 啦，係啊，都好嘅，呢、這個運即係小心啲。 嗯， 啊，先落凍水，然後落熱水， 係 啊，千祈唔好啊個盆嗰度先落熱水，唔、記得嗰陣時一浸只豬仔落去。 哎呀，咁啊，辣親個屁股仔 啦，係嘛？ 好啊，好啊， 小心為上。 知道，好好嘅提醒，多谢李医生， 多谢李医生， 你自己都多多保暖啊，李医生。 系噶，咁啊， 好多谢晒， 拜拜 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起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 依家咧就翻翻嚟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啦。头先咧，李嘉仁医生咧有啲好暖心、好温馨嘅提示啦。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唔知接收到唔到咧？喂，你好啊，李小姐， 听到听到，你系小白， 系啊，小白喺度，小白 小白都喺度， 冻唔冻啊？ 都可以嘅，今日。 都顶得住嘅，系 顶得住，今日就会冻啲。 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李小姐？ 哦，系啊，咁。 对方将会再次听你的电话。 哎呀， 咁你打多次俾李小姐啦， 打多次俾李小姐啦、 啊。我哋同大家讲下天气先。今日天气咧相对冻少少啊，吓咁啊，初时咧气温徘徊喺七度左右啊，密云嘅有几阵嘅雨啦，高地咧有可能结冰噶，吹清劲嘅北风啦。咁啊，展望啦，明日。以及咧，星期四嘅早上咧，仍然系相对冻一啲嘅。本周后期咧，早晚咧天气咧都仍然系清凉嘅。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接翻李小姐出嚟，李小姐你去咗边啊？ 李小姐系 啊，系咪？ 唔系，我企定喺度噶啦。 你企， 嗨到个掣， 嗨到个掣啦， 唔紧要，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好，唔紧要，继续同大家分享今日有 啲 咩开 心 事。 是就祝我个大女琴日嘅旧历生日、今日嘅新历生日。 会 黐埋两日喎。 双响炮。 对啦咁就祝佢长有健康。 是。 长有食神。 是。 嗯。 长有长跑。 长有长。哦佢系鍾意跑步嘅朋友嚟㗎。 系佢系参加马拉松嘅。 哇。有冇同佢一起练习下或者你支持佢咁样啊 健康食用支持 哦，系 喺饮食上 系啦， 饮食上支援呢个都重要啊！ 食料啊，食料 系啊！我今年马拉松好好成绩啊，个个都哇，四十几个万金先生、万金小姐， 嗰度有四百几万噶啦， 系啦，咁啊唔紧要，咁主办方 最紧要系健康， 都系想乐见咁多人跑到好成绩啦，咁样大家身体最紧要啊吓，练习都 系 好紧要嘅。 百几个攞到 万 金啊嘛，女仔。 系啊，咁、其中一位就系你嘅千金 啊， 李小姐。 唔得噶，佢跌倒之后，今次都系十 K 咋。 哦，唔紧要啊，跌倒之后可以再起翻身噶嘛。 十 K 有十 K 跑， 当然 、半马有半马跑，半马见到发哥仲开心过攞一万蚊，系咪先？ 电视机见到都 OK 啦。系，电视机见到都 OK 嘅，好 happy 噶。其实你都做下运动，知唔知道啊，李小姐？ 你平时有冇做运动啊？吓、 啊， 你平 翻去跟阿尖做运动啊，阿 Sir 做尖。 哦， 好犀利喎，做尖。 系啊，大只仔。 啊，开心开心。 唔系噶，都系第一二堂。啊，咁另外仲有一样咧，我有个儿生女嘅，阿 Lisa。 系。 佢都系今日新历生日嘅。 系，生日快乐啊！ 系，咁另外佢仲系有一样就系脱单进双。 系。 哦，即系 变十岁 哦， 脱单啊，变双。 其实佢十岁系咪啊？依家 你谂人哋脱单系咩啊？拍拖 即系 single 嗰啲啊嘛，唔系，因为小朋友嚟嘅呢啲， 系小九岁就单数，而家十岁就双数啦。 系啊，我仔仔都仲系单数啊，佢未脱单啊佢。 我见过啦，你个细仔好似女仔嘅。 哦，系咩？ 你又会见过咧？李小姐咧？ 长头发啊嘛， 福啊嘛，小 多谢支持啊！多谢支持， 系啦。咁啊，另外都系祝阿 Lisa 生日快乐，健康成长，学业进步。 好啊， 好， 好啦， 差唔多啦，够钟啊！ 哦，会够钟嘅 ，O K 嘅， 长经常有啊。 好，咁啊，今日拣咗陈奕迅嘅《天下无双》送俾你一家人咧，好唔好啊？ 系啊，多谢你三位啊， 多谢晒，注意保暖啊！好啦， 拜 拜， 拜拜。 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暖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次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给了再给，始了便无断，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会令昨天明天也闪亮，平时答你从无心，多么感激竟然有一双。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主，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若问世界谁无双，整个地球上一个背影，但和你碰上，想说你知，整个地球上无人可使我更想奔向。 陈奕迅的歌真的好听的， 是即很有味道， 陪伴我们七度的气温，希望大家温暖一点，找你喜欢的人抱抱他，是是、啊 啊、刚刚听完 人家都喜欢你才可以给你抱抱，我补回一句，你喜欢人 家、啊 啊、人家推开你，你不要推开你、啊啊、 因为男女瘦瘦又不亲、 啊啊啊啊啊、什么瘦瘦、啊、什么都好总之找你喜欢的人，人家就喜欢你才要抱抱他、啊、OK 是啊，或者揽下屋企只狗狗啦吓，啱啱听完陈奕迅咁有味道嘅歌，我要介绍一个咧都有味 味道的展览给大家。它这个味道呢不是我们真的去这个展览吃得的味道，而是呢它是属于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叫做非遗之味的巡回展览。那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们就举办了一个巡回展览，当中呢是以这个香港日常饮食为切入点的。那重点呢就是介绍啊，究竟有啲乜嘢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清单里面嘅有我哋香港嘅美食咧、 嗯？ 其实当中咧有好多香港嘅饮食文化咧都可以喺呢个展览度睇到嘅、 哦。 当中咧好似譬如系就系炊糖嘅技艺啊，即系嗰啲糖糖啦、 嗯， 然之后就啲凉果啦，仲有茶果嘅技艺啦，茶楼点心啊，潮州脑水嘅食品呢啲制作嘅技艺啦，蒸笼点样去制作出嚟噶？港式奶茶又系点样冲噶？甚至系菠萝包啊、蛋挞嘅制作，我哋都可以喺呢一个展览咧度睇到，诶，究竟当中佢点样制作嘅咧，个技艺系点样嘅咧，都可以咧俾大家去了解多啲嘅。 哦，佢有埋 recipe 喺个展览 exhibition 嗰度噶。 系啦，有啲咧佢就系佢系用唔同嘅方式嘅，应该话、 嗯， 其实佢系有啲系有啲多媒体嘅互动嘅影片啦、 啊， 甚至佢系用咗呢一个嘅微型模型嚟到去话俾大家听， 哦、 用咗唔同嘅方法嚟到去介绍呢啲嘅嘢食，或者佢哋当中嘅一啲制作嘅技艺，或者有啲嘅 video 啦，大家可以睇得到。 哦，我突然间忽发奇想，如果加啲有创意性嘅 VR 同 AR 一齐玩都几好。 即系自己整系咪啊？ 例如系啦。自己整又得，或者我跌咗入去一个好大嘅奶茶杯入面啊，跟住闻到好香嘅奶茶味，咁我觉得都系几妙想天开，即系又多咗啲叫创意艺术嘅元素喺度、 嗯。或者当中又可以咧，睇、 哦、 下有冇啲系可以整 个菠萝包上面跳蛋床 都得，又几好、啊， 几好呢、 啊、 啲。 女士嘅会想有啲自制嘅香水，可能奶茶味嘅香水啊，或者系脑水味嘅香水啊。 脑水味啊唔好啦，奶茶味好似吸引啲 臭豆腐味啊。 奶茶 OK 啦， 咁咧大家都可以去睇。 叉烧味啊！ 咁咧，其实呢一个嘅巡回展览咧，好啦，讲翻 喺边度有得睇啊？ 呢个巡回展览喺边度可以睇咧？其实第一站喺将军澳，喺1月4号已经开始咗、 嗯， 去到听日嘅啫，就 是、 将军澳站， 哦、 就喺将军澳嘅广场免费嘅。咁、 嗯、 但系咧有第二站嘅，放心，第二站咧就会系喺香港岛嘅东。区太古城中心嗰度咧，都系会有展览嘅。咁到时大家咧就可以去睇多啲咯。同埋，我觉得特别佢呢一个咧，就系有一个微型嘅模型啊。唔知道大家平时有冇都中意 微视镜用嗰啲啊嘛？ 系啦，其实做嗰啲咧，啲手指真系会做到抽筋嘅。 嗰啲唔会用手指噶啦，用 剪 噶啦， 即系 3D 打印啦，好多都。 我寻日先帮阿仔咧维修佢支圆心笔，哇，又俾零件细到，我手指头都拎唔到，我真系要搵个夹夹喎。 系啊，咁其实咧，用呢、這 个睇下 OK 啦，我觉得呢啲都 系啦，其实可以欣赏一下 啦， 当中嘅一啲嘅细节啊，又或者细致啦，其实有呢啲嘅微型模型咧，最近其实香港啊，好多人都做咗呢一类嘅微型模型嘅模式咧，嚟到去俾大家了解当中嘅唔同嘅文化啦，或者技术嘅，所以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因为有一啲我知道系 3D 打印，有一啲咧其实真系手指自己逐粒逐粒黐，所以都系好值得大家去支持一下噶。